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6级，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8公里。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794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3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4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8，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23美元，卖出193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这个围墙去堵截这个 Omicron 或者是将它呢是截断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这些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打针啊，因为呢刚才我都讲了，虽然现在我们都看到都很欣喜，因为呢我们的接种率呢其实是上升的。咁所以呢就是我们都呼吁大家是打针。而第三样东西呢是可以做的呢，就是当收到我们的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呢，因为当现在仲有潜在的传播链，而我们的追踪继续去做呢，即是说这些有确诊的人士呢他可能曾经是去过这个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的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全城抗疫，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星期五嘅早上，哇望一望啦，2022年嘅3月4号，咁啊你谂下。星期一咁啊，到星期五嘅時間咧，時間都過得相當之快，眨下眼咧就已經去到今個星期即係最後嘅一天。咁啊，疫情咧亦都繼續咧就係好似加劇咁樣。咁啊，每一日咧即係睇新聞報道嘅時候咧，都係驚心動魄啊！即係都好似等緊個數字咁樣啊！每一日咧都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咁啊，所以咧我哋更加咧要堅守住自己咧就居家抗疫啊呢一樣嘅宗旨。咁啊，做好嗰啲嘅衛生設施啊咁樣。要打針嘅就快啲去預約啊，打齊針啊咁樣。咁啊，亦都咧即係同心協力做好呢一個嘅防疫嘅工作啊！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喺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同大家見面啦。我都起咗身啦，希望大家咧都唔好懶惰。不要赖床，一起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快乐咧系一种会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东西嚟噶。佢咧就好似慢慢雕刻咁样，好似一个嘅青铜器上面慢慢雕刻雕刻啊，越整越深咁样。所以啲好快樂嘅回憶對你嚟講咧，即抹唔甩嘅，係刻骨銘心嘅。不過你又發現，原來真正嘅快樂咧，並非來自財富同埋可能一啲嘅榮譽。就算你話有財富有榮譽，其實都係身邊有好多人咧，同你一齊分享呢一份嘅快樂，先至會令到你覺得咧有辛苦有努力嘅價值。快乐嘅真谛亦都咧就系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啊，储存我哋嘅健康。如果我哋下下都放纵自己诶，过一啲好多坏习惯，透支生命嘅生活嘅话咧，我哋咧就唔会今日得到快乐噶。所以咧，我哋每一日咧都应该保持住笑容，笑声亦都可以带俾我哋生活好多唔同甜美，带俾我哋快乐。就好似咧一个个玫瑰园入边啊，花朵开得好灿烂，好香嘅。所以咧，大家都要揾到属于自己快乐嘅方法。人生有阵时真正嘅快乐咧，其实就系对于你自己喺生命上面有啲乜嘢嘅付出收获，好多时都变得咧就系唔重要，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有阵时我哋付出咗啊，用汗水去换取翻嚟嘅啲嘅经历咧，呢一样嘢系金钱。买唔到嘅，属于你嘅快乐又会系点呢？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 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睡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始投资组合，定还是还在睡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着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最近疫情严重，相信不少上班族都会改为在家工作。不过在家工作也不代表会舒服一点。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工作，加上有不少人相对地变成了私生活好像随时要候命一样，所以都可能会觉得很累、头痛，甚至有些人紧张和压力大到开始失眠。有医生就说了，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上班族坐得太耐，再加上工作压力所引致的。其实上班的人士，特别是女士，如果成日都坐冇乜得活动嘅话，可能就会令到自己精神压力特别紧张，工作压力特别大啊。甚至乎好多打工仔因为工作太繁重嘅关系，食饭亦都唔定时。咁样落去就好容易会累积毛病同埋不适㗎啦。而呢啲毛病其实唔一定系病，通常都系头痛啊、嘴巴破损、生痱滋、失眠等等。不少人会选择吃一些成药了事，不过其实长此下去靠食药都是不健康的嘛。所以今早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什么的营养补充可以针对头先所讲的一些不适和疲劳。注册营养师就说了，其实针对着头先所讲的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可以透过补充不同的营养解决的。如果你是长时间坐在这里对着电脑屏幕，工作压力很大，觉得很疲劳的话，就可以试下补充维他命 B、 铁质和镁质，不妨可以试下食用橙、土、猪肝、核桃等等的食物，可能都可以舒缓到你身体的不适症状的。若然是长时间坐得耐觉得头痛的话，就可以吃多些镁质、 维他命 B 六同埋 B 十二啦。相关嘅食物咧都好容易揾到噶，例如系香蕉、南瓜子等等。坐得耐、压力大、失眠之后，导致到你可能咧多咗好多头皮，或者咧觉得自己个头成日都好痕咧。针对呢方面嘅问题，就适宜补充翻脂肪酸同埋维他命 B 七啦。可以食下三文鱼、杏仁或者系花生酱都得噶。长期失眠、工作压力大，搞到自己嘴巴破损、生痱滋嘅话咧，不妨就可以食下一啲有铁质、叶酸、维他命 B 三同埋 B 十二嘅食物啦，好似系牛油果、白菜或者系黑豆等等。最后头先都有提到，若然你系长期失眠、眼光光坐天光嘅话咧，就要补充多啲镁质、维他命 B 同埋维他命 D 啦。好多人都话临瞓之前饮一杯暖嘅牛奶都有帮助入眠噶，亦都可以好似我哋中医咁样同女士讲食多啲红枣，咁样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嘅气血好啲噶。医生就话啦，唔少人因为怕麻烦或者坚持唔到一个月咧，就会求其买啲营养补充剂翻嚟食。不过都要留意呢啲补充剂嘅吸收率其实系少于原型嘅食物嘅。所以如果真系可以嘅话咧，最好就可以食下原型食物嚟到补充营养，唔好净系靠食药啦。今日开始，大家都要建立一个均衡饮食嘅习惯，即系话样样嘢都食啲，咁自然各方面嘅营养素都得以补充啦。仲有啊，若然你系我头先所讲嗰啲压力好大、成日都疲劳而唔舒服嘅打工仔，真系要放松啲啦。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吸收多啲唔同嘅资讯，希望可以令到你每一日出发嘅时候都有好心情，忘记你工作上嘅烦忧，为自己嘅生活增添多啲正能量啦。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 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的时间，望一望出面先，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的。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以及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骤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都是清凉的。现在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1%。今日呢就望一望都已经呢就是3月4号啦。3月5号呢就惊蛰嚟嘅，咁传统习俗呢就会打小人，系咪叫你喂、啊、好去处就去打小人呢？的而且确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呢就鍾意去到呢就係、是、可能湾仔一带呢就打小人、哦。不过第五波疫情呢就肆虐，咁政府呢都呼吁市民呢就减少不必要嘅社交接触。惊蛰期间呢千祈呢就唔好去到嗰啲指定嘅地，去到平时去嗰啲地方呢就打小人啦、啊。因为打小人活动呢就会造成呢个群组嘅聚集，同埋增加呢个病毒嘅传播风险。咁有当区嘅区议员啊，民政事务署呢咁都已经呢同相关嘅行业啊，即主要嘅经营者呢就达成咗共识，就话到惊蛰期间呢就不会营业嘅共识。我话到喂，原来警务处同埋食环处都会喺惊蛰期间呢就采取相应嘅行动㗎喎。呼吁市民呢就唔好喺呢段时间呢就去到湾仔，特别呢就係、是、著名嘅坚拿道天桥鹅颈桥一带呢就諗住应接啦惊蛰打小人嘅活动。咁届时執法部门呢就会将会采取呢一个联合行动严厉執法。喺不作警告之下呢就向违例人士发出呢定额罚款通知书。咁希望呢就打击呀。违反防疫规例同埋违反洁净法例等等嘅行为，今年咧就可以打小人嘅话咧，如果真系要打，在心中咁啊会好啲啦，卫生啲，干净啲。不过都希望大家咧就冇咁多小人喺身边，真系打都唔使打。如果要打嘅咧，就系大家做好啲洗手嗰啲咧，就可以帮手打低呢个疫症啦。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厢你按门铃，失足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正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得你远飞的旅程， 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 时间嚟到早上6:29啦，咁啊好快聚会去到6:30，咁啊6:30，而家大家知啦，有新闻简报嘛，所以转头听埋新闻简报之后，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今天早上有白月图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多间公共交通机构都有员工确诊或者隔离检疫，人手不足影响服务。今日起，5间巴士公司一共暂停104条路线，港铁亦有8条路线要削减班次。铁路工会代表话，人手短缺之下，要推迟次要的更换工作。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如果每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都超过50000宗，隔离措施又不足，进行全民检测的帮助不大。但如果个案回落到几百宗，甚至是几十宗，推行就较为有效。他又话，內地推行全民檢測已經證實有效，甚至可以達至清零。只是內地和香港有很多情況不同，香港要找出自己條路。袁國勇又呼籲私家醫院幫手，至少門診可以接收發燒病人，分擔公立醫院的負荷。俄羅斯和烏克蘭在白俄羅斯的第二輪談判結束，雙方就人道主義通道事宜，以及就運送藥物和食品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達成諒解。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說，會談未有產生烏克蘭所希望的結果，但同意就設立人道主義走廊再次對話。雙方亦討論到暫時停火給平民撤離的可行性。俄羅斯的談判代表總統助理梅金斯基說，會談討論軍事、國際、人道主義和未來政治解決衝突的問題。雙方同意在公民撤離期間停止在人道主義走廊衝突，形容會談具有重大進展。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烏克蘭東部位於頓涅茨克州的城市馬里烏波爾近日遭到俄軍猛烈轟炸，有民眾說已經被圍困兩日，沒有電力、暖氣和食水。另外，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近日亦都受到俄軍大舉空襲，烏克蘭安全部門說俄軍炮彈擊中民居，至少22人死亡。传媒报道，多栋高楼大厦成为袭击目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追踪方面我哋推出咗一个网上面嘅平台，系让市民咧尽快向我哋提交一啲嘅资料嘅。咁嗰个网址咧就系www.chp.gov.hk/cdpi。如果佢系收到一个初步阳性嘅核酸报告嘅时候咧，其实短信咧都会附带埋呢个网址嘅。咁希望市民一收到之后咧，尽快向我哋提供佢一啲个人资料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林奕匡， 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 陈明喜， 在耳边让你听，没有算乜歌声。 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嚟到早上嘅六点三十六分啦吓，咁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咁啊多云嘅，咁啊早晚亦都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咧就系有阳光同埋温暖。我见到出边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星期五嘅早上嘅时候咧，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就。抱住咧一个心情啦，咁啊有啲朋友如果系五天工作嘅，就算系在家工作啦，可能咧都会觉得，哎呀，在家工作啊，而家咧都系辛苦嘅。有机会嘅话咧，咁啊可以喺网上边咧就揾一啲有关于就系譬如点样喺居家嗰度做一啲嘅体操啊，各样嘢嘅。咁啊唔知道咧，钟哥今日啊或者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嘢同我哋介绍，又可以喺屋企做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早晨，喂，唔好意思，啱听迟咗你电话，系咪好惊咧？ 唔紧要，咪同啲听众倾下偈咯，系咪？有乜所谓啊？呢啲嘢 啱啱喺洗手间。 哦，咁就得啦，唉，真系舒舒服服咁同我哋倾下偈啊！ 系系，好顺畅，系因为啲少少生理上嘅分享咧。 吓点啊？ 因为最近咧，即系喺个饮食上有啲改变咧。 嗯。 咁如果饮食上嘅改变咧，就自然有好多嘢都改变啦。 吓。 即包括即系进食嘅改动，就会影响咗出嚟嘅变化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都就系咁样时间上。 你最近咧喺食物方面有啲咩改变啊？ 食少咗淀粉质咯。 哦，好似乎想操翻 fit 喎。 啊，唔系、啊，只系因为嚟紧原本谂住要拍嘢啊嘛。咁啊，但系因为疫情关系，而家全部停工啊，你都知啦。 知啊，系。 咁但系咧。又好尷尬，因為唔知幾時復工啊嘛。咁如果突然復工，咁咪好頭痕咯。咁咪又即係改動唔切咯。 哦。 咁所以唯有就繼續 keep 住先咯。 哦， 原本諗住喺呢個中，原本諗住三月份已經完曬成個 project 噶啦嘛。咁就可以盡情放縱，跟住退休咯。咁而家有呢個咁嘅改動嘅時候咧，咁就弊家伙啦。咁咪一路拖住先。哎呀，又想食嘢，但又唔敢食住。咁、哦、所以就唯獨是一路等住先啦。 哦，我都突然之間咧，即係鐘哥帶咗個問題俾我，就係、是、有好多嘅從事呢一個熒幕嘅，即係電視或者電影嘅藝員咧。其实佢哋喺呢啲譬如疫情或者有阵时放假或者有阵时咩嘅时候，佢哋个身形咧系都要 keep 噶嘛，系嘛？佢哋有阵时突然间可能走晒样噶，咁又点算咧？ 嗱，呢个咧即系可以再不如今朝就倾下呢个先。 好啊，好啊。 其實呢喺睇下當然啦，因人而異嘅，睇下嗰個藝人本身去諗住做啲咩嘅啫。首先要記住一樣嘢，你自己做開運動，你知咧，一年365日，人嘅狀態冇可能係 keep 到365日都咁 fit 嘅。 係啊， 所以咧，就算一啲好出色嘅運動員啊，即係去參加啲頂尖運動比賽都好啊，佢哋唔會 keep 得好，即係唔會全年都 keep 到好行嘅。 哦，係喎，即係例如咧 ，C朗係夠 fit 啦，但係佢係 fit 啫。佢唔係全年都入波嘛，佢都有入球方噶嘛，係咪？ 係咪 C 朗都算一個極品啊？即係佢譬如佢成年都你都好少見到佢肥啊嘛。 係啊，佢唔肥，但係佢有陣時唔入波啫嘛。 就係啦，即係個狀態啦，都係嘅。嗱，咁但係譬如有啲外國嘅藝人，你見到佢身形好勁嘅，但係間唔中佢哋冇戲拍嘅時候，即係你見到佢當然係拍緊戲嘅時候，或者嗰個作品出嚟嘅時候啦。但系间唔中你都会见到，譬如见到佢喺加勒比海游水嘅时候，哇，乜肥咗咁多嘅？ 女生 系啊，乜走晒样嘅？你就系因为佢哋唔系喺拍戏嘅情况底下就唔 keep 噶啦。 吓， 跟住咪由自己去咩咯？去 放纵 又好咩都好咯。因为你一年日日咁 keep， 你人嘅体能系冇可能嘅，因为所谓嘅 fit 咧。其实某种程度上你的身体水分又要低啦、脂肪含量又要低啦。咁、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一个人是很难去生存的嘛。 好 dry 啊。 好 dry 的嘛，同埋你即是对身体很多机能都危险，我们需要脂肪的嘛，其实某种程度上。 是啊。 咁所以呢他只是在开戏前那段时间 keep 到好劲。咁跟着拍戏咯。 哦。 拍完戏之后都 keep, 拍戏的时候当然 keep 啦。拍完之后佢一定要放松嘅，如果唔系咧，无论系个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咧，都承担唔到全年系咁样嘅。 哦、啊，有啲迷思、哦。如果咁样嘅话咧，有啲人就可能会话：喂，我全年都叫做尽可能 keep 到就 keep 啦。咁呢个第一个方法啦。第二个方法，不过系好辛苦 dry 嘅。第二个方法就好似钟哥咁啦，可能大部分人咧都系觉得：喂，我唔使开戏嗰排咧就放纵下自己啦。但系嚟紧接咗通告咯、哦。可能三个星期之后我有嘢做咯，咁嗰三个星期咪突然间又要进入一个地狱式，即系跌翻落去好辛苦嘅阶段咯。 系呢、这个真系呢、这个问题正正就系淤爆咗咧港产片同埋外国电影嘅分别啦。 吓、啊， 港产片咧可能今日打俾你，喂，听日有冇时间开工啊？但系外国电影冻结都九个月至两年以上喎，即系我哋开戏，哇，小白，得唔得开工？得闲，2024年留一年俾我啊，系咁样噶嘛，即系唔会突然之间过嚟我。 听日得唔得啊？喂， 听日即系打俾李安纳杜迪卡比好咯，咪听日开工得唔得？ 系咯，即系如果你听日开工，咁佢喂我身形搞唔掂，我可以接啊，但我身形搞唔掂，咁点啊？全部后期做咗佢啊？ 通常唔会嘅，嗱，譬如咧有一啲好即系当然咧，我冇睇过张合约啦，咁但系有一啲好厉害嘅合约，系即系外国嘅，特别系一啲超级英雄电影嗰啲演员嘅合约咧，佢系写到明，喂，嗱，我而家揾你做呢个角色，你呢段期间唔系话呢一套戏，因为你知佢哋嗰啲戏嗰啲角色咧系突然会出现喺另一套戏客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同你签三部戏。但是这三部戏可能横跨了五年咁计啊，五年嘅呢五年里边你都要 keep 哦。 如果唔系咧，我哋突然之间制作部要拍揾你去客串另一部戏，你 keep 唔切，我哋冇可能停低等你噶嘛。 嗯， 嗱嗰啲咧就会窄细啲啦。 哦， 但系调翻转头，嗰啲可能嗰个演员自己都会搏噶嘛。嗱，哇，我咁冇机会可以做呢啲超级英雄嘅主角，我真系会瞓身，我瞓十年都制啦。 啊 咁佢哋就可能会咁样去衡量，咁当然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佢哋嗰种嘅 keep 又可能系另外一种啦，即系可能系拍嘅时候操到好劲，但系平时亦都唔可以放纵啦，只可能系减轻嗰种 keep， 但系仍然都喺 keep 嘅状态。咁但系当然啦，对身体某种程度上都唔系咁好啊，但系可能会有好多营养学家啊，教佢点样去补充佢嘅能量啊，咁样啦。 嗯。 咁但系基于一个合约嘅框架之下包住， 咁佢就一定要做咯。 哦，咁啊睇下你要合約定係要薯片啊？唔怪之得美國隊長成日話佢攰啦， 因為冇咗啲零食， 冇曬啲零食，個人咁 dry， 梗係攰啦。唔係話淨係拍嗰陣時攰啊，平時啲生活都好攰啊。 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就睇下你要啲乜嘢咯。咁但係如果我哋普通人咧，有時候要 keep。但是 keep 你都要睇情况呢，就不能就好似当自己係日日都好似运动员咁样 keep 就唔得㗎啦。 係啊，好好好，我哋转头又搵其他嘢傾下㗎，仲哥。 係好啊好啊。 好啦，一阵再傾过。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望一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的，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以及有薄雾，星期一早上都是有几阵雨的，渐转天晴和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清凉。现在早上的时间来到6:45，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啊。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 到嗰个 Edgar 江海加 Tomorrow 啊。 我是梁荣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喺电话侧边啊，我哋 KOL 环节入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咁啊，继续抗疫期间咧，咁啊我哋梗系叫做装备下我哋副计先啦。咁啊，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路线咧就不嬲都喺度嘅，就唔会话条山度无啦啦冇咗嘅。咁啊而家又唔使话特别上山啦啊，始终限聚令嘅时候亦都。減少出入咧，係安全啲嘅。咁但我哋就要可以留意翻我哋身上面嘅裝備，學習下到底啱定唔啱。今日講咩裝備好啊，新年？ 今日咧就我見到天氣又涼涼地啦， 係啊， 覺得不如講個風褸咧。 哦，風褸都好喎、啊。風褸對我嚟講真係一件好重要嘅嘢嚟嘅，因為我仲記得。以前咧，我成日都其實我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咩野外求生嗰啲嘅。咁我成日有陣時又會喺電台嗰度講咧，就係話風褸嘅重要性係啲咩咧？就係、是、你著幾件嗰啲棉質嗰啲衫喺度咧，你發覺咧都唔暖嘅。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嗰啲棉質嗰啲衫咧，嗰啲纖維就鎖住咗你啲温度喺度噶嘛。但係你行出街嘅時候咧，啲風一吹，呼一聲，佢咧就帶走咗你嗰啲温暖嘅粒子，咁啊令到你咧就會我覺得喂都涼涼地咁樣。咁但系咧，如果你能夠著一件好薄嘅薄薄地嗰啲棉質衫啊，或者而家有啲 super heat 嗰啲咧，好啦，然後你就著一件又薄薄地嘅風褸，個風褸咧其實就唔係保暖嘅，係幫你防風，係咪用咁樣嘅方式去到保暖啊最好咧咁樣？咁同埋咧都想問埋新業常，除咗保暖之外，風褸咧有啲就話防水嘅，咁啊真係要同我哋解決下風褸嗰個嘅迷思喎，新業，咁有啲咩講下咧？ 哇，小華你好犀利啊！你一讲咧，已经讲咗两分几钟， 都未够两分，一分五十秒啫。 哇，好犀利，好专业啊！啊，即咁样，一般人咧成日都话，系咪一定要买嗰啲咩 tax 啊，咩 tax？ 我哋唔卖广告啊，啲叫防水薄膜喺件褛后边嗰啲叫防水透气褛，系咪有需要咁做咧？咁我哋先讲一个古仔先。 好啊， 究竟你可以睇下啦。胶袋咧，我哋透气度系零分， 系 摸光珠啊，皮肤直接接空气咧。咁、那個透氣度我叫十分，一啲咁犀利嘅防水透氣褸攬埋有啲成幾千蚊一件嘅、 啊， 你估下幾多透氣度啊？ 我覺得都應該好低嘅啫，係嘛？ 啊，接近啦，啊，真冇錯啦，真係好低㗎、啊。 低度係、低度同膠袋差唔多，唔係話只係高分個膠袋少少咋嘛？ 係冇錯，你真係聰明啊！就係1.5到2分咁上下嘅啫。 哦，哇，好低喎、啊、個分數。 係好低嘅，即係等於咧數值上係咁低啫。佢個即係個 track 佢表出即係顯示出嚟係咁低啫。咁、你話咁8到10分即係幾多啊？透氣度咁樣嘅7分至8分即係幾多啊？咁你又先至講啦，著冷衫啊、線衫啊嗰啲罩毛衫咧，一遇風就即死啦。啲、風一吹過嚟咧，就會將你體温帶走。咁嗰啲透氣度咧。就是去到7和8，两极嘅好多嘢都系嘅，有利有弊嘅。 系， 因为缺点咧，同样都系优点嚟嘅。 嗯， 即系咁讲咧，譬如我要找毛衫，佢好处系即刻捉到啲空气，好暖嘅，好快脆即暖嘅。 嗯， 系我知道即系毡咁咧，冚上身即刻暖嘅。 嗯， 羽绒嗰啲咧要耐啲，要储空气啊嘛。 嗯， 好啦，翻转头，咁嗰件衫既然咁透风，好处就系我哋行起山上嚟，一开个拉链，啲风吹入嚟，将啲湿气可以带走埋佢。 嗯。 咁咪保持乾爽，就係、是、我哋點解成日都話要著翻一啲通風嘅衫上街。咁件風褸嚟做咩咧？即係保暖嘅，擋咗佢嘅。咁其實個成分通常都分三浸布嘅，我哋會咁講。我但你摸落去咧，即係得一塊布嘅啫。其實會分面布、防水薄膜布同埋底布三塊布，冚掰埋，即係載埋落一塊布裏面咧、通常。 即系呢个风褛，其实系讲紧嗰啲超薄嗰啲风褛系嘛？你讲呢个？ 唔系呢个防水透气。 哦，防水透气风褛 系啦。佢点样做到防水呢？如果我同你讲，其实个原理同口罩好接近咧。哦，咁你耳明好多。 系、口罩有几层噶嘛？因为 冇错。咁其实你冇呢得浸咧，其实唔系嘅，有几浸嘅。而中间嗰一浸咧，就有啲叫防水薄膜嘅嘢。 咁即係如果做好出名嘅品牌呢，其實佢七幾年嘅時候呢已經研發咗個咁樣嘅隔網出嚟，係顯明嘅網之下呢其實好多窿嘅。咁呢啲窿呢就用冷空氣粒子實太大個啦，就過唔到，譬如水呀、冷風呀、熱空氣粒子細粒啲嘅。 啊、 即系细个都诶读过啦吓， 系啊系啊， 向上升噶嘛，因为粒子系细粒啲，轻、 啊啊啊、冷空气系重啲噶嘛， 系啦冇错，咁你一喷出去啲热空气咧，最紧要嘛，因为你有人嗰、那个口气啊，一喷热空气就可以透过呢个网走出去。 哦， 啊咁啊，翻转头讲翻到面布用嚟做咩噶？防水嘅， 吓、 啊、扇水又可以叫泼水嘅、 啊， 通常而家啲衫咧都会加叫做 DWR 嘅，叫 Durable Water Resist。啲水滴落去会起水珠咧，就因为面头做一阵咁嘅糖，即系咁嘅布料上面做咗处理、 哦、有少少似嗰啲汽车防水薄膜咁样。 系冇错，不过呢个有少少讲紧，因为嗰只叫 DWR 嘅嘢咧，而家大部分嘅大品牌都开始唔用啦。 嗯， 因为佢唔环保啊。 哦， 喺制作嘅时候咧，会即系会损害我地球，所以好多大品牌开始话：，我哋唔用呢啲啦，开始环保啲，做翻啲衫裤。 系， 咁最后一阵底浸咧，就系等你磨落件衫度唔好啜肉。有冇试过着啲胶褛咧？ 啊， 一有少少汗咧就啜肉啊！哇，好辛苦啊！ 黏 住黏住啊！ 紧身人嘅即刻会， 嗰啲就系、是有啲隔网摸落去咧，鞋鞋地手嘅，咁啊着落件衫度咧，即系明出嚟。件衫出嚟个人度，咁就冇咁啜肉啦。咁我哋今日叫三针，咁会唔会有两针嘅？有。点样两针咧？就系、是、佢面部同防水薄膜布冚翻埋一块布，然后底部咧就隔网分出嚟。通常啲绢嚟嘅或者丝嘅，咁咧叫做两针，叫 two layer。 嗯。 咁边度会啲几时会啲买 two layer？ 几时买 three layer 咧？通常就系我哋要去登山啦、 嗯。 我想件衫咧要襟啲嘅，轻啲嘅。就会买三针，因为透气度自然会好啲嘅。 系， 我又想暖翻少少啦，普通休闲地用咧，咁就买两针衫。 啊， 咁本身就薄膜，即系后边咧块绢布，咁你就透气度咧相对就会慢啲，然后保暖度增加啲。 哦， 通常冻嘅地方咧，就啲铺头咧，通常买呢啲款式嘅。 明白明白。嗱，我就即刻再问一问先，嗰啲叫做防水嘅物料啊，嗰啲都系一啲化学物嚟嘅啫。咁佢喺呢一个系啦呢一层咁样嘅，咁佢会唔会随住时间咧就开始消失咗，令到嗰个防水功能冇咗？又或者系佢我逢身大雨嘅时候，我系谂住去着佢噶啦，啊冇有怕，咁啊真系咧太过依赖佢啦，咁啊变咗几次大雨之后咧，连水啊都冲走咗佢，又会唔会有啲情况出现嘅咧？ 会，因为面头嗰阵嘅叫防水处理咧，就系、是、个。叫做泼水处理，佢都叫 waterproof 嘅、 啊、 ，resist 即系里面中间嗰阵薄膜做呢个防水嘅啫，所以面头嗰阵咧一唔起水珠咧，咁佢就个透气度差好多，佢仍然防水，不过透气度就差好远，因为啲水就毛细管咁张咗个面表面， 哦、 透唔到气。 哦、 有冇试过着啲风褛出面落紧雨，但系里面潮湿咧？ 我都好似有啲见，不过好多年前，因为我而家。我落雨我都 着，因为嗰啲风褛咧，最主要就系佢靠自然对空气嘅对流。如果外间嘅温度系低，而体温三十几度嘅话，一雨出去，咁个底浸嘅透气度唔够咧，就会一啲倒汗水啊。 系入边湿晒嘛， 冇错，情形就喺雪柜攞罐可乐出嚟一样。 哦，哇，风褛都好多学问喎、啊，新年。 哇，梗系啦，唔系真系我真系唔系读咁多年啊，真系白读嘅咩？ 系咯，咁如果我哋要选择嗱，譬如香港嘅行山环境，咁啊都有春夏秋冬四季啊、嗯，香港都叫做 系冇。 咁我哋应该点样选择一啲啱我哋自己嘅风褛咧？ 我就觉得性价比紧要啲， 系 因为香港唔系一个好 extreme 嘅环境，即系除非你真系话横风横雨先去啦，咁嗰件贵啲嘅风褛就适合嘅。 系， 但系你话喺香港咧？普通即系市民啊、听众嘅，我的件薄风褛、哦，扇到水得唔得？得，我哋目的系攞佢防风嘅啫。啊，即使单把遮，微微雨都挡到下，咁就保持佢体温唔好散失、嗯。所以我建议就先买啲薄风褛试下先，唔使一步到位嘅，慢慢逐步嚟试下，到有机会啦，开放翻啦，出翻去外国冻嘅地方玩咧，嗰件褛就紧要啦。 哦，即系要登山嘅时候，或者要去啲冻啲嘅地方，咁嗰阵时咧。先你就再买翻啲超级嘅型号，而家呢啲咧就最基本嘅，其实就香港乜都够噶啦。 系，我哋期待真系点解阿小白登山之旅带大家出去吓， 系咪啊？ 周游列国咁， 最紧要你带住得噶，你揾我冇用啊！我呢啲都系陪跑，不断喺度。 我唔系手表啊，唔会俾人带住嘅。 好嘢啊吓！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unny。 喂，多谢， 拜拜， 拜拜。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继续有白卷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一齐起身食住早餐先，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今朝咧有阿小鲜肉啊 Toby 喺度啊，早晨啊 Toby， 早晨啊小白， 啊你唔怕丑噶喎，嗌你小鲜肉， 我呢啲当之无愧啊，简直 唔系嘛， 唉系真系， 我谂住讲嚟试一试你啫， 系咩？就俾你试到我系承受得起呢个名嘅， 试到你原来唔知丑啊， 系啦， 好咁啊，快啲讲下啲交通。 好，先讲交通啦。咁咧就今日有个港铁消息啊，要通知大家啦。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导致车务人手紧张。由今日开始，八条嘅铁路线，包括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同埋屯马线繁忙同埋非繁忙时段嘅列车服务咧，系会有调整嘅。咁啊，等车嘅时间咧，平均会延长少少嘅。咁啊，就系港铁啦，多条嘅路线咧系会有调整。咁喺封路方面啊，大围嘅下城门道爆水管爆了好几天都未好翻啊！ 仲爆紧啊？ 系啊，仲未搞掂啊！呢个工程啦，应该即系爆就爆完噶啦，但系个工程咧就一路进行紧啦。咁所以咧，下城门道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呢一段咧，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嘅，咁啊，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咧，秀茂坪道就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咧同埋路面。交通都是正常的，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是咁啊。 爆水管咧都几麻烦，不过 我自己咧喺我印象当中咧，由细到大都系一啲突如其来嘅爆水管咧，可能会影响到啲楼宇啦，或者有啲单位就冇食水供应或者冇咸水供应。其实我今个星期初嘅时候，好似星期二到啦，咁屋企咧附近都爆水管，咁曾经咧就都冇食水去到供应俾我屋企，咁但系咧我真系要赞，因为佢哋真系好快。快脆只是可能两三个钟左右，咁你咪嗰段时间你唔好开水，你唔好用住咯。如果你真系要洗手嘅，咁屋企普遍嚟讲而家都会有啲白开水噶嘛，咁啊慢慢斟，慢慢斟，即系叫洗咗少少手，因为而家洗手亦都好紧要。 系啊， 咁啊好快脆，咁啊两个几三个钟之后咧，其实水务署就已经。我唔知佢係咪即係完全做好咗啦，但係起碼佢即係受影響嘅住户咧，佢可以俾翻食水佢哋供應先， 即係搶收咗先啦，叫做即係快快脆脆， 係啦，點都俾咗水大家先，咁係咪佢哋即係完全整埋啦？咁唔知啦，咁佢哋仲會繼續去到搞埋啦。 係啊， 咁因為大圍嗰度咧都希望，佢哋一定係好快手噶啦，冇人想咁耐嘅，係咪？ 係啊， 咁大家都要俾多啲耐性。 係啊，可能冇咗某啲零件咧，或者冇咗某部分啲嘢，咁你可能要需時啊揾翻嗰件嘢翻嚟。配落去嗰啲管道咧， 系啊， 咁样咯， 砌模型咁样都有阵时啲零件唔齐啊， 系啊，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咁但系都希望快啲完成啦工程啦。咁另外啦，疫情啊继续系即系 肆虐当中， 系啊，肆虐当中啊。咁所以嗱，琴日 Didi 咧都已经讲话好多嘅公共交通工具系会有啲调整啦，咁样。咁咧就仲有一样啦，就系、是、船咧都同样会有调整嘅。咁今日咧就可以讲下边啲船啦，就系、是、富裕小轮啦。 系 主要咧就其实本身除咗富裕小轮之外咧，新渡轮都系就系、是。北角至紅磡啦，北角至九龍城嘅咧，本身已經停咗噶啦。咁然後咧，再開始啦。而家就係中環至到紅磡咧都停埋。咁啊，仲有三月八號咧，就係北角至觀塘至到啟德呢條航線咧都會停埋啦。咁換言之咧，如果停埋之後，北角碼頭啦、紅磡碼頭同埋啟德公園嗰個碼頭咧，嗰啲嘅船係全部冇曬嘅。 哦， 咁樣啦。咁所以 紅磡嗰邊咧，即係如果直接坐船去北角咧，系几方便同几舒服噶。 系啊，同埋都比港铁方便嘅，有时候，因为你唔使转车就可以去到嗰度。 啱啊，啱啊。 系啊，同埋吹下海风都好啊，有时候。 系 啊，舒服咁样。 系咯、 啊， 即系。 咁而家就冇晒啦。 冇晒啦，所以咧就要留意一搭船。不过呢个系三月八号嘅，仲有几日。即系如果北角观塘至到启德咧，就三月八号。其他咧，北角红磡啊，北角九龙城同埋中环红磡咧，就已经停晒啦。咁所以如果一搭船咧就。到時候要留意啦，咁樣咁啊。另外，小白港鐵咧都要留意，我都要覺得各位乘客都要留意，因為咧網上最近有段片段咧，就見到有一個男人咧，居然啊，佢喺個地鐵嗰度係除口罩啦，都不特止，係啊嗱，你知而家戴口罩好緊要啦，我哋甚至見到其實好多人咧都戴兩個口罩嘅， 拉得攰喎，而家咁樣， 係啊係咯，佢就呢個人首先冇戴口罩都算啦，咁然後佢仲要喺度咧， 冇戴口罩唔可以算，冇戴口罩已經離譜， 係啦、啊、已經離譜啦，然後佢仲要做一個行為咧 度打黑超，不断咧佢系揿住个鼻，然后掹啲鼻涕出嚟，然后整到个地下都系。 系。 都整完都不特止啊！佢仲要咧，即系个手有啲鼻涕喺度咧，佢直头咧将嗰啲鼻涕揩落个栏杆，咪即系扶手嗰度， 即系做一啲即系污糟嘅事情啦。 系啦，极度污糟。咁啊，嗰啲栏杆唔系嗰啲扶手啊， 总之就好 全部都系佢啲鼻涕， 唔使戴个黑耳形容嘅呢、這个就 系。咁咧就所以吓到所有嘅乘客都走晒喺佢隔篱嗰度咧，完全冇人喺嗰度。 系 咁呢个行为咧相当缺德啊！ 如果我喺度嘅，我会即刻通知翻港铁嘅职员咯。 哦，我以为你会上前去劝阻添。 上前会劝咗，当然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应该通知翻港铁嘅职员咧，去到处理翻嗰个环境啊，即系卫生问题，佢即刻处理翻佢先。咁、如果你话行过去劝咗，咁佢都做得呢啲嘅，我纯粹我个人认为啦，我行过去劝咗，其实个作用亦都不大，佢都应该会无视我噶啦。 系啊， 咁你同翻港铁嘅职员讲嘅时候，咁由佢哋去到决定，因为嗰个港铁范围嘛。 系啊，即系系咯，以后要点样过咯，由你做决定啊嘛。但系咧呢、這个就系头先咧，即系呢个，我谂冇人会够胆上。因为其实好大风险，你上前 去同佢，系啊，所以咪揾港铁职员咯， 系啊，即 系你咁勇嘅啫。 哦，咁我都唔敢嘅，我相信咁样。咁但系其实讲真，啲人喺度影低佢，咁都系冇用嘅、本身系咪？你都阻止唔到佢，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呢个时候，我谂大家个公德心 系 好重要。 系 咁啊，同埋就其实港铁职员咧，我谂都真系见到呢啲情况嘅时候都好两难啊！我谂、即系佢又要工作嘅一个职有个职责喺度咧，咁、佢就要做呢样嘢，但系其实佢一样都要承受呢个风险喎。 系啊，就嚟都系要全副武装，即系嗰啲保护衣物啊。 系啊， 即系就咁，譬如揸港铁，又或者喺客户中心嗰度咧，可能都要着全副武装先得噶。 系啊，真系啊！ 如果唔系人手越嚟越缺啊。 系啊，如果再缺嘅话咧，之前港铁咪讲啦，有机会系局部关闭车站。 系 啊， 到时真系头痕啊吓。 系啊， 希望唔会发生啦吓。 系啦、希望咁啦，小白。 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唔好意思啊，要你 hold 咗咁耐啊。 哎呀，冇咁讲喎。啱啱即系正所谓师兄大发双层只歌。 系咩？不如而家你当我哋微博电话，你继续唱得噶啦。 我话在天空里现出彩云。 哇，彩云啊！ 即系咧，而家系有少少嘅彩云出咗嚟咧。咁但系佢又唔系好浓烈嗰啲啊，轻轻淡淡的啊。咁即系证明咗而家个季节咧，又系开始转移紧啦。 系。 都会系咧，农历新年都过咗，咁正路应该系春天嚟噶。 啱啊！ 嗱，我想问问你，而家睇到而家嗰个湿度系几多啊？ 七十七 啊？咦，咁啊真系奇怪喎，七十七照嘅就应该唔算系太湿啊。 唔算啊。 咁但系咧，我屋企有啲湿喎，我以为回南天添啊，系。 诶，会唔会系咁啱嗰一阵风啊吹到你嗰个就系湿嘅风咧？ 亦都有可能啊，所以咧，即系朝早起身嘅时候有啲湿湿冻冻嘅感觉，但系出到嚟咧又唔觉得有，即系有啲凉凉爽爽，不过都系咧有点微风嘅。而家个温度啊挨住差唔多20度啊，但系19.5度啦。 冇错 啊，咁但系咧都可能系有啲朋友会觉得系嗰阵风啊，或者嗰啲湿气咧会觉得有啲寒嘅，就不妨添一件薄少少嘅外套啊吓。 系好啊，呢、這个即系温馨提示好紧要。如果唔系朝头早已经涉亲啊，呢段时间啦，更加就唔好为医疗系统咧就带嚟任何负担啊。 系啊，嗱，正话 Toby 讲嗰单新闻咧，我趁少少时间，我想加多句啦。 好啊。 真系朋友们咧，有啲公德心啦。 系啦、 啊。咁但系如果啊，即系如果见到一啲咁冇公德心嘅人喺度咧，其实执法系必然噶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即系见到样啦嘛。 系啊。 咁所以即系、就是、我觉得呢啲嘢就不能够喺咁极端嘅环境底下咧，即系俾佢哋出现。因为而家大家都咁惊嘅时候，你仲做呢啲举动，即系当然可能当事人觉得喂我冇嘢喎，咁但系。呢啲舉動唔係話你有冇嘢，係影響到其他人啊！我覺得就應該要正視。 係啊，所以我自己就認為頭先都有提過啦，即刻揾翻港鐵嘅職員啦，等佢哋處理，無論衞生定還是係需唔需要檢控咁啊，都係要同佢哋講啦。咁另外一樣就係頭先 Toby 都講，有好多嘅乘客咧就拎住個手機喺度影啊。咁既然都影咗咯，咁而家好多時咧即係 證據啦嘛， 係啊，證據嚟噶，其實係可以即係執法噶啦呢個。 是啊是啊，咁所以即係希望跟進一下呢。 係啦，咁跟唔跟進啊由留返俾有關當局啦，咁我哋都係講返件事出嚟嘅啫。好，唔該曬鐘哥，咁快啲返嚟一齊做節目啦。好，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晚有薄霧，日間呢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溫暖嘅。最高嘅氣温呢，今日都會最高氣温去到26度㗎喎，咁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溫暖以及有薄霧，星期一早上有幾陣雨。 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早上清凉。而家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五，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亦都有我哋晨光大学啊，有佳哥。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系、hey, 早晨，各位。 嗱，佳哥，我哋而家咧真系应晒节啦。所谓嘅节咧，唔系节日啦吓，而系咧适逢而家即系呢一排都系大家抗疫嘅期间啦。讲下啲关于瘟疫嘅风俗啊，不如。 是啦，嗱咁上个礼拜都讲咗少少关于以前嘅香港发生瘟疫嘅时候啲掌故啦。 嗯。 咁其实咧未讲完嘅。 系。 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如果虽然嗰啲嘢咧系好零碎嘅，但如果你细心啲发掘咧，你发觉咧都有好多嘅历史留翻落嚟嘅。嗱、 嗯， 譬如话我哋好多人都知噶啦，大黑冇火龙。但黑暴火龙正正就系当年话有瘟疫噶嘛， 系 有瘟疫，所以先至冇火龙啦。咁当然咧，中冇火龙咧就系客家人为主嘅，因为咧而系客家山区嘅地方一种传统风俗嚟嘅。 嗯， 咁呢种冇火龙咧，后来咧喺薄扶林村咧都有冇喎。咁所以咧，其实香港 系 有两个地方冇火龙嘅，就系薄扶林同埋呢一个大黑，两者都系为咗驱除瘟疫而出现嘅。咁上一次2003年嘅沙士啦，应该都记得大家好多人记得啦。喂，嗰次香港有九个地方冇火龙噶，咁目的都系一样啫，都系为咗驱除瘟疫啦咁样嘅。不过今次就奇怪啦，冇火龙，仲唔单止冇禁咗火龙， 冇办法啦，因为我哋又唔可以群众聚集，亦都要保持社交距离，咁所以可能就真系做唔到冇火龙啦。 系啦系啦，咁啊呢样嘢啦，咁啊。其实咧，今次瘟疫咧，即系呢个疫情咧，咁啊令到香港好多嘅风俗事物咧，都系冇咗，都停晒噶。嗱、 嗯嗯， 好似咁样啦，譬如就快就系春祭啦，即系就春分啦。 嗯。 咁我知道咧，香港好多乡村咧，春祭咧都今年都停一停啦。 系。 又唔敢做啊，惊聚集人啊咁样啦。咁、 嗯、 仲有咧，好多嘅庙宇都而家都已经系闩晒门啦。 系。 成个正月。香港嘅庙宇都基本上闩晒门咁滞，咁啊啱啱过咗嘅观音开库啊，甚至跟住落嚟嘅开人经席啊，咁样咧，其实都应该咧就系冇地方去拜神噶啦、 哦。不过冇办法啦，即系而家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咁所以可能大家咧有好多嘅措施咧都要去紧守啦，所以咧就算你话拜神啊或者系驱瘟疫嘅一啲仪式咧，都要迟啲先啦。 是啊，咁啊，其实几好笑噶，因为作为如果研究香港民间风俗嚟讲咧，呢个咁嘅个案咧都几好研究，点解咧都几矛盾？做一啲嘢，你目的系驱瘟疫噶嘛？ 嗯。 但系而家因为瘟疫，你唔再去做嗰啲嘢， 可唔可以改为喺屋企做啊？ 仲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地方掌故，就同瘟疫有关嘅，就系咩咧？车公庙。 哦。 系咪啊？车公呢个出现咧，就系落喺沙田嘅出现咧，就系话喺百几年前，因为喺沙田一带，主要就系田心啊。嗰边嘅村落咧，系出现咗瘟疫啊嘛，咁于是田心村嘅村民咧，就去到濠涌嘅车公庙，请咗一个神灵过嚟去沙田嗰度助阵，帮佢驱除瘟疫，跟住又发觉，咦，系 work 嘅，掂嘅，咁于是乎就起咗间庙喺度，等呢个车公喺度坐咗喺度，一坐坐一个百年咁样咯，所以咧，沙田嗰个车公咧。对于田心村嘅村民嚟讲咧，系特别有意思嘅。 嗯。 而咁多成个沙田有成五廿几六廿条村，亦都系因为田心村当然系由佢哋请过嚟嘅。 系。 所以田心村嘅村民咧，就特别咧系咩咧？系有一个叫做优待啊。 嗯。 点解优待咧？就系话佢哋田心村如果每年开灯嘅日子咧，佢哋都可以有一个特别优惠，就系咩咧？可以请车公嗰个行身去佢条村嗰度摆嘅，摆到完咗灯之后咧，先再请翻翻嚟条村。其他所有沙田嘅村都冇呢个咁嘅优惠嘅，优待嘅，系啦。所以就有啲咁嘅有趣嘅掌故啦，咁样。咁2003年嗰次咧，亦都因为车公有呢一个咁嘅传说啦。帮助沙田消瘟啦，除瘟啦，所以嗰年咧都系喺车公庙外边咧做咗7日7夜嘅咁嘅法事咧，系 去識呢個區域瘟疫嘅，咁叫做和瘟顯州啊。 係 和瘟顯州咩意思咧？對付瘟疫咧，佢哋咧就會視作係一種咩咧？就話係天上邊嘅瘟神落嚟呢我哋呢個世界裏邊，就係工作。嗱，記住喎，嗰叫瘟神喎，瘟神唔係魔鬼，唔係邪惡嘅，所以咧係唔能夠呢把除魔劍去斬咗佢嘅。咁係做教徒係認為咩咧？就要同佢請佢走啊。係，即係話喂，阿神仙，你又真係搞到而家咁樣，喂，唔該你翻翻去啦，你唔好繼續喺留喺呢個世界咁樣。所以咧，佢咧係同佢講數，請佢走，跟住用咩請佢走啊？整隻紙船。接呢个仙船，接呢一班神灵咧就离开呢、这个世界，就翻去佢天上面个岗位，就唔好再落嚟啦。咁呢、这个世界咧就再冇瘟疫，所以叫和瘟显州。当时嗰个法事就系咁样咯。咁啊呢场法事做得真系几犀利啊！ 系咯，好犀利啊！咁啊今次疫情咧，就因为大家真系唔鼓励聚集咧，就好似冇见到相关嘅一啲仪式啊，或者 其实系有噶，不过咧系做咗啲事像啊。 哦， 但系就冇咁大规模啦。因为我见到咧佛教啊、道教。都有不個別的團體或者一些組織都有做的，不過是變成事像，就是說他們會有人做，但是外面又再沒有觀眾了，再沒有線上開臨場了，只是呢看到這些師傅在一個特定空間裡面念經啊做事這樣 那也挺好啊、哎 咁啊，另一种嘅情况咯，个世道唔同咗咯， 系咯，咁啊与时并进咯，即系又可以解决到大家好想去做一啲嘢，帮手驱除瘟疫。另一方面，亦都唔会话太多人聚集埋一齐咁样。 系啊，不过始终我觉得系有啲怪怪嘅感觉。 系嘛，唔紧要，慢慢可能就惯噶啦。以后可能觉得咁方便都转视像， 念经都要用 Zoom 啊，真系。 系啊，可能都系一个方法啦。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佳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就系关于驱除瘟疫嘅一啲风俗啦。咁不过咧，头先所讲嘅嘢咧，都系啲古仔啦，同埋咧啲民间风俗同埋传统嘅传说啦，并非系道人迷信嘅。咁啊，大家当古仔听下咯。 系好。 好啦，唔该晒佳哥。 拜见， 拜拜。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由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心马查后的废话。像怪蚊满天飞，再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淤血你当有记，他给他个卑鄙，不受供应不讨伐你，明明昨天 OTO 到四点，身心麻痹，他给他的心意。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发麻，查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唉，谣言像笑片，费心机，剧情中大扮傻演技。自我放弃般谦卑，全力讨好观众，用你的怪理。这个八卦从哪里开始？那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发麻，查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说真话，却抗压，谁又怕谁斗丢假，斗虚假？ 而家全人类全香港人咧都系一起努力啊，同紧呢一个嘅病毒嘅一决高下。一首嘅作品啊，曾乐同嘅歌曲叫《一决高下》。啊，望翻出边嘅天气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啊，咁啊，转头咁啊，新闻简报翻嚟之后，晨光第一线继续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啊。 今日系3月4日，星期五，农历2月初二。適宜嫁娶、纳采、出行、上梁、安床、牧养、祭祀、祈福、开光、修造、安门、造屋、起基、会亲友、安机械。 咁多嘢啱做，做晒佢先。 做人唔好咁贪心。今日忌入宅、作灶、治病、安葬、迁徙， 咁多嘅 多少唔系问题，轻松啲啦。今日都系农历青龙节， 我会多啲了解中国传统历法嘅节日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九龙塘站往红磡方向一架列车上有乘客需要协助，嗰架列车未能够从月台开出，影响到东铁线的服务。本港新增56,8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数字的新高。最大部分属于本地感染，再多144名患者离世，至今累计1,153人离世。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政府仍然在商讨全民检测的详情，细节敲定之后会有公布。他又话，食品和物资供应充足，呼吁市民不用囤积抢救。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如果每日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都超过50,000宗，隔离措施又不够，进行全民检测的帮助不大。但如果个案回落至几百宗，甚至是几十宗，推行就较为有效。他又说，内地推行全民检测已经证实有效，甚至可以达至清零，只是内地和香港有很多情况不同，香港要找出自己条路。袁国勇又呼吁私家医院帮手，至少门诊可以接收发烧的病人，分担公立医院的负荷。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港内嘅能见度曾经降至4,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东铁线啦。东铁线咧，头先曾经有乘客求助嘅，咁事件已经处理好，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咁另外，由于疫情咧导致车务人手紧张嘅关系，由今日开始，8条嘅铁路线，包括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同埋屯马线，繁忙同埋非繁忙时段的列车服务会有调整。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少少。在新界方面，大围的下城门道就因为爆水管，下城门道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冇嘢比屋企人更重要。 Hello， 许 Sir， 点解你会想参加展翅清健计划嘅咧？ 我想保护我屋企人。 呢个原因都好特别。你话想保护屋企人嘅意思系点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嘅周嘉欣经历咗啲咩事而有咁嘅念头？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为你展翅护航。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10年组成来自英国伦敦的这一对摇摆组合，唱片都打上过英国大地榜的冠军宝座，由 Dan Smith 领导之下的 Bastille。 In my head there's a beat, there's a beat that you make when you're moving your body, you prove that I can't escape, I can't escape. Got my heart in your hands and your hands on my chest, there's a breath, it's a breath that you take away. And you say, shut up the lights, we don't even die. 行四人的这一对组合，由上星期的第十位微升两级去到第八 Bastille Shut Off The Light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坛一周大事回顾，咁电话侧边啊，梗系入埋阿 O 喺度啦。O 神、啊、你好， 早晨啊， 早晨咯，系啊，咁啊，体育方面咯， 喂，体育咧真系食下字先啊。 点啊？ 我同你都会睇啊，呢、這个体育就系、 是、有咩肉体？ 斯朗拿度 开 始直播冲身40几秒，收看人数意想不到咁多咁样、 啊。喂，有冇个数字啊？我都有啲八卦呢、這个。 有啊有啊，嗱，短短40几秒啦，咁啊，琴日单日咧就已经有啊，67万人睇过啦、 哦。 其实依家系唔止噶，最 update 个数，咁我费事再揿入去睇啦，因为始终我自己个人嚟讲系中意女性多啲嘅，即系尤其是伊朗咁大只咧，六嚿腹肌，我睇一次就得啦。如果唔系咧，自己咧好惭愧啊，点解自己咧啊一嚿肥肉，但系伊朗可以操到咁 fit 咧？仲要斯朗是37岁，其实都真系 keep 得非常之好咯。 佢啊，梗系犀利啦！我有兴趣睇，即系喺翻佢自己个平台嗰度睇啦，系嘛？ 系啊，我一阵转发俾你睇啊，系、 哦。好啊好啊，出现件事有啲吊诡， 系有啲人上载咗斯朗拿度嘅40秒冲身片咧，就去 YouTube 嗰度噶啦。依家 YouTube 我揿咗冇声先，即刻睇一睇究竟个点击有几多，一阵再同大家分享翻啦。嗱，体育体育真系要 真系体育啊， 即系最好啊。男仔讲翻男仔啊，冇咁尴尬。哇，依家咧。讲紧都有几千万票啊，俾人转载上去。嗱、呢啲咧又唔啱嘅，你转载去 YouTube， 其实你 C 朗啊冇得分成噶嘛，你去睇、你要睇去翻 C 朗嗰度睇。不过佢开 live 嚟冲身，确系好霹雳。 件事即系咁都俾佢谂得到，同埋佢为咗啲乜嘢要咁样做咧？吓 、啊？show 下 show 下佢嘅， 只有 C 朗先至知咯。 show 下佢嘅 body 啦，总之 系啦，唔系 C 朗冲完之后，佢都会心入边谂句，有几多人可以好似我咁样冲啊？系咪？ 我哋都可以咁冲， 我哋冲冇人睇啫嘛。唔好讲呢啲啦，越讲越衰喎呢啲嘢。 啊，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 OK， 咁啊，嗱，除咗斯隆拿度咧呢个直播冲身咧，其实近排咧喺呢个足球世界都好多热话嘅，包括呢个车路士嘅班主啦。 哦，卖盘啊，19年嘅岁月啊，咁啊，而家就真系卖盘啦。 嗯，咁啊，当然啦，你话。佢賣完盤之後啲錢我嚟點做點做，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嘅。咁啊，唔做一揣測啦。佢雖然有回應到話，賣完盤之後都有啲錢我嚟幫助烏克蘭啊等等，但係呢啲都已經唔再重要啦。作為車路士嘅球迷嚟講咧，一定會覺得哇，呢一個班主其實過往都揮金如土啊，又做過好多好嘅嘢啦， 係啊， 唔好嘅嘢亦都有做過。咁啊，今次逆手咧，或者。会带嚟咧车路士一个新嘅冲击都未顶咁样咯。 有买盘未噶？而家佢你知唔知啊？ 好似有潜在买家噶啦，不过就好似官方都未公布。 系啊，应该仲有啲隐忧啦。咁如果老实讲，佢冇潜在买家嘅话，佢点会无端端公开喺度话自己会买盘啊？系咪先？而家先嚟漏生意咩？佢哋咁识做生意。 系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嗱，小白今日咧，夜晚黑咧就呢个冬残奥啊，即系冬季运嘅残奥会，咁啊开幕式啦，咁啊喺北京嗰度进行啦，咁啊大家又可以睇睇啦，咁啊港台电视都会有 cover 嘅，咁大家可以转一转个台过去睇下啊，究竟冬奥会同东京残奥会嘅开幕仪式有啲咩唔同咧？ 系啦，咁啊都喂都几值得留意一样嘢，就系今届咧佢哋亦都会即系冬季残奥会啦。咁啊，中国代表团咧会派出啊，咁啊96名嘅国家运动员咧就去到参加嘅。咁啊，参加全部咧就系6个大项、73小项嘅比赛。咁啊，见到咧就系佢哋亦都话到啊，设立咗咧一个叫做3个参赛嘅目标。嗱，第一个目标。就是向全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残疾人呢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好。第二个目标就是展示中国冬残奥运动发展成果。第三个目标就是努力争取一个好的成绩为国争光咁样。咁都希望呢佢哋嘅成绩呢就係好啦。咁啊见到呢佢哋代表团啊即係国家队嘅代表团呢亦都有参加啲咩活动啊项目呢就係、譬如係冰球啦。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同埋冬季两项嘅对赛嘅，咁就我呢个真系犀利。譬如你话高山滑雪咧，滑雪你叫我踩下啲雪咧，我都勉强做得，滑我都已经讲唔过去啦。佢哋仲要高山滑雪，而且佢哋咧身体咧亦都有啲嘅障碍喺度啦。咁我觉得真系好感动啊！每一次见到其实佢哋运动嘅时候或者佢哋比赛咧，我都会觉得自己点解我唔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样嘅。 嗯，我都觉得系嘅，尤其是我哋相对健全嘅人啦，其实系应该冇咁怕受伤噶嘛。咁但系我哋好多嘢其实都会窒碍咗自己，或者唔敢勇于去尝试啦。咁当然啦，嗱，尝试呢样嘢咧就交翻俾疫情之后先好尝试啊吓。 系 咁，因为琴日都睇到有啲短片咧，就系话有啲人都偷偷去吓。 即係沙灘嗰度啊，又落水啊，有啲又直情又滑埋浪啊咁樣。咁當然我睇嗰條片嘅時候就兩個面向，第一就係覺得唉夏天都嚟啊，仲未有得滑水，要同心抗疫。第二就係其實咁樣都係唔啱㗎嚇，咁啊減少外出就會方為上策啦。咁希望大家都要忍一忍啦，我哋都係要喐嚟喐去嗰啲人嚟嘅，大近排都要即係。撳住自己先啊！ 冇錯，冇錯啦，喺屋企拉住筋先啦。咁啊，或者今日夜晚咧，咁啊，亦都會睇到呢一個咧，就係北京啊冬季殘奧會個開幕儀式噶。咁啊幾點咧？就係8:00，咁啊亦都會喺鳥巢嗰度舉行嘅。嗱，今次啊總導演都繼續張藝謀啦。咁啊冬殘奧會個開幕儀式咧，咁啊今次咧見到嗰個參演嘅人數咧，其實有三成咧都係殘疾人士嚟嘅。咁佢哋有個主題叫做生命的綻放。咁啊喺呢個大概80分鐘嘅開幕儀式上面咧，咁啊有10多個啊場上面嘅環節咧，就將會展現一啲咧就係殘疾人士嘅故事嘅。咁你淨係睇翻譬如中國代表團頭先講過啦，咁啊今屆咧就會派出啊96名嘅運動員啦。其實睇翻佢哋都係2014年啦，喺索契冬季殘奧會嘅時候咧，咁啊中國咧就派出10名嘅運動員咧，咁啊參加其中嘅項目咧都已經咧就係有獎牌噶啦。咁啊嗰陣時咧亦都喺譬如輪椅冰壺隊嘅比赛项目入边咧夺得冠军啦，实现咗咧中国冬残奥会金牌同埋呢个奖牌零的突破。咁啊，今届咧仲有主场之利，咁我哋梗系撑翻国家队啦。呢啲要 系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一下啦。不如咁啊，转个角度睇下 NBA 一啲消息啊。 好啊， 嗱 NBA 方面咧，美国时间啊吓，咁啊即系纽约力博队啦嘅呢个 Patrick Ewing 啊，大猩猩 Ewing， 我估你有听过呢个球员啊。我哋成长嘅时候被誉为咧90年代四大中锋之一嘅 Patrick Ewing 咧，生涯为到New York Kickers 咧就咁啊，效力15个球季啦，咁啊终于就有一个琴日有个有致敬嘅仪式啦，咁喺球赛开幕嘅时候咁啊破衫系啦，咁啊。只是掛起一張大大的 poster 啫，咁啊，主要角度再講埋點解話要講呢個紐約力博隊咧？因為咧76人啊，即係費城76人咧，就有新嘅叫做勁人加盟啦。佢就係咧詹士夏登啊，咁詹士夏登咧之前咧就同其他球員咧就唔係好夾得到，就吹咗過嚟76人，但係咧。我睇咗佢第一場啊，呢個地標賽咧，真係有好嘅表現啊，同佢嘅好拍檔啦，球隊嘅大心臟啊，Embiid 咧可以發揮到效果啊，咁啊聯成啦，詹士夏登交出咧26分、9个助攻、9个篮板，超級高效嘅一個數據啊，協助球隊123咧比108咧贏咗紐約隊嘅，咁啊睇到成隊波咧好似活化咗喎，其實咧詹士夏登咧做呢個舉措或者轉嚟呢個。Philadelphia 即係費城76人嘅時候咧，其實咧球評家一字都唔睇好嘅，甚或乎咧連啲費城嘅 fans 咧都唔睇好嘅。點 曬台啊！真係陰功。 頭嗰幾場咧，即係打得非常之好啊！估唔到咧入邊嘅化學作用咧係大家意想不到，所以咧唔好每一樣嘢咧都話唔得咗先，或者一定係唔得㗎。 係啊，試咗先啦，係咪？佢而家用實力啊，即係封住人哋把口係最好㗎啦，呢啲。 是啊，有阵时唔知道㗎嘛，係咪先，即係可能係啊，嗱你又得3毫子、我都得3毫子，明明唔够1蚊㗎喎，但係呢原来3毫子加3毫子个乘数效应係可以令到其他嘅人觉得啊，其实你哋嗰6毫子都几好啊，等我过嚟帮下你先，俾足1蚊你，唔止1蚊添。 2蚊添啊，随时。 系啦，到时有2蚊添啊！呢个就系一个化学作用咯，即系同埋一个乘数效应咯，所以即系有好多嘢未试过，你真系唔好一嚟就第一句扮埋佢就话唔得噶，边度得噶，唔 work 噶，边度 work 噶，你睇咗先，试咗先咧，咁样咧先系可以有新嘅火花出现噶嘛？呢个就系 NBA 嘅世界啦。 系啦，咁啊，体育仲有好多消息嘅，咁啊，下个星期又继续密切留意住啦吓。 其实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没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4对人陪你，轮流厚待你。 Baby 请约他，若要买衫裤换我，何来情敌平日又一起唱 K， 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又小心削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身体谁也配合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先给你，然后你在某天前来点灯，我就献尽技能陪你床头唱大戏，若你去尖请叫他，若要按摩请与我，常存期待轮候也快乐无比，让我再复一次 Mone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又小心 serve 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情人如何维持远离，让路找高手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们你排第几，为了更好招呼你 Friday 谁想轻抚你 Saturday 情正总经理，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有酒气 Sunday 员工请登记 Waiting for my name 谁又配独占你各种细一的你，想要一点你送一九三你能口亦值得的你，有国企处理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为你起执手你连这些我都给你， 七点五十一分，听过 Era 嘅《爱情值日生》嘅早晨啊，钟哥， 早啊早啊！ 嗱，今日星期五啦，哇！但系今朝早起身咧，我有少少困难啊。 啊，咩事啊？ 学咗你啲嘢就系煲剧啦。咁寻晚咧， 我以为你话今朝煲紧啊，琴晚 你煲到今朝咩？咁我追唔到你嘅步伐啦。 琴晚啊？ 琴晚其实我都唔系好夜啫，我只系比平时夜咗。差唔多一个钟头瞓啦，可能都系迟咗九个字咁啦。咁、我咧就睇埋呢个电视上嗰个平台嘅梅艳芳，系啦。咁佢啱啱出晒咁多集啦、即系叫做 Director's Cut 啦、就同之前喺戏院上有啲唔同啊嘛，长咗好多噶嘛。 佢话佢多咗一个钟啊嘛，即系所有片段加埋。 系啦系啦，咁我自己睇完咧都好深感受，因为我发现咧，我每睇完一集，因为佢每个礼拜就放一集上去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维持咗五个礼拜噶啦呢个习惯，就系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晚咧就会留喺屋企睇佢啱啱出过嗰一集啦。 你追得咁贴咩？ 系啊， 一上你就要睇啊。 系啦，喂，咁但系佢每次都系一集啫，隔一个礼拜。 嗱，通常追剧咧有两种人嘅，一种咧就系每个礼拜，咁样每个礼拜追咧，即系等于我哋惯常嘅追电视剧嘅心态啦。 逢礼拜几上就即刻睇啦。 另一种咧就系而家个串流平台开始兴盛之后咧，佢一次过抌晒出嚟俾你噶嘛，即系譬如佢十集就十集，二十集就二十集，一次过俾你睇。咁跟住啲人咧就我唔瞓啊。连续二十个钟， 一次過追，呢啲先叫做真正嘅煲劇。因為佢 non-stop 即係不停地係咁樣睇成套劇。 呢、這個我諗睇下你有冇其他嘢睇緊啦。咁我暫時冇乜其他嘢睇緊，咁我所以就每個禮拜都有呢個時間可以咧攞出嚟睇下。咁我每次睇完一集之後咧，我就即刻上翻網咧，就睇翻妹姐好多嘅一啲即係生前嘅片段啊、表演啊咁樣。咁一來你又會想即係考證翻到底佢拍出嚟嘅電影同真實嘅 像真度有幾高、 啊？係啦，像真度有幾高？或者因為其實佢雖然話加長咗啫，咁但係好多嘢都係最。即系浓缩咗噶嘛？咁到底真系摆翻上去真实嘅演唱会嘅时候，啲造型系点啊？或者讲嗰番说话系即系完整版本系点咧？咁我又睇翻一次、啊，咁所以咧变相我睇完之后咧，其实系未完嘅。琴晚我睇完晒个结局之后， 再追翻真嗰啲， 就追翻真嗰啲片段嚟睇。咁而家即系好多即系网上发达啦，有好多资料嘅来源啦。就算讲同一件事咧，都有好多片可以睇。咁我就喺度谂，首先我觉得一套呢啲人物传记嘅电影嘅成功咧，首先就系佢会令到你对于嗰一个人物。有多一重嘅認識之餘咧，係有多種嘅喜愛嘅。我發現咧，我自己都幾中意睇呢一類型嘅戲，就係因為每次我睇完咧，都會中意或者起碼由唔認識到認識咧，係會多咗一種好感啊，對於嗰個人。咁我唔知道係嗰套電影佢拍得成功啦，定抑或是其實呢一類嘅電影咧。都會有呢一種嘅功效。 咁啊，當然要睇下嗰個演員啦。第一樣嘢，因為個演員模仿佢啊嘛，睇個演員做得似唔似啦。第二個當然係套戲啦。咁最緊要就係你中唔中意呢一個人本身嗰、那個，即係譬如阿妹姐，你本身中唔中意妹姐先？即係如果你本身係中意佢嘅話咧，其實你點都會有啲分數加落去。 係。 好有趣，你就話講話睇完之後我會追翻以前嗰啲歷史去睇，咁睇下咁樣。咁睇下有幾多係象真啊嘛？咁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以前嗰啲新聞你又知係真定係假？ 係。 如果可能以前嗰啲係假嘅、哦，可能因為而家你成日都話，哎呀嗰啲新聞唔好信啊，假噶。我哋經常都講而家嘅新聞係假啊嘛。 係。 咁但係而家嘅新聞隔咗譬如20年、30年之後，佢仍然都係假噶嘛。但係點解20年、30年之後嗰啲人望翻轉頭會覺得嗰啲係真嘅咧？所以你而家睇翻。其實可能都係電影又係假嘅，新聞都係假嘅。 我諗我睇咧就唔淨止係 fact check 嘅，即係我諗都係想睇翻妹姐嗰個風采啦。因為喺電影裏面會講到好多一啲場口係話到哇好厲害，或者嗰一下係好觸動到人心嘅。咁當然喺電影裏面就係阿黃丹妮演繹啦。咁到睇翻真實嘅時候，我都會想睇翻妹姐自己即係可能喺演唱會升上嚟嗰幕，或者佢自己沮丧嘅一幕，或者有啲咧真系以前嘅一啲节目咧去访问翻阿妹姐，即系佢自己亲口讲翻，咁你会哇感受翻以前。虽然我细个嘅时候我都有睇过妹姐，即系电视机啊上面一啲演出啦，但系同而家再去睇翻，简直就两样嘢。因为你细个你唔会知嘅，即系你唔会好 into 呢一件事啦，即系知道佢系一个好。劲嘅明星咁样，咁但系你会唔会成日去听佢嘅歌咧？未必，因为 你都唔系嗰个年代。 系啦，但系我妈会听咯，即系我都记得我屋企系会有嗰啲 CD 嘅，系啦，都会有 CD 喺度嘅。但系同而家你再睇翻一个人物传记，知道咁多嘅时候，再去睇翻咧，又系两样嘢。因为我上网睇咧，我记得嗰啲特辑咧，我细个系有睇过嘅，即系我细个有乜做啫，都系睇电视噶嘛。即系嗰啲特辑我有印象，我系喺电视机前面睇过。咁而家再睇翻咧，完全系即系有认知嚟睇系唔同 嘅 咯。 我成日以为我系你嘅前辈啊，原来我系你阿妈嘅前辈啊。点解咧？你阿妈都系听 CD， 但系我 系 听紧阿妹姐啊，或者哥哥 cassette 带系嘛 嘅黑胶碟啊， 黑胶碟。 咁黑胶碟同埋 cassette 带系同时期嘅，咁我系即系我比你阿妈再要早一个年代啊。 唔系咁可能我妈冇资金买呢个胶唱片机 ，CD 贵啲噶嗰阵时， CD 喺 嗰、 那個，而家復興 而家就話係啊，以前唔係啊，以前喺我哋嗰個年代 CD 係貴過黑膠㗎，所以嗰陣時覺得哇，好新潮，好勁咁樣啊嘛。而家先唔同曬啫嘛。 嗱，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睇完呢一套電影，即係我今朝其實我搭車翻嚟，我都係聽緊妹姐嗰啲歌，即係你會好想去即係繼續喺呢個氛圍嗰度再攞多啲嘢咁樣啦，去吸收一啲嘢啦。咁我諗我唔係，其實之前咧我都睇過一套人物傳記啦，我係完全唔識嗰個人嘅，即係嗱呢一個就同阿鐘哥你講嘅有少少關聯啦。頭先啦，如果你本身中意呢個人或者你認識佢咧，好多時你睇呢啲咧，你都會加咗分啊嘛。咁我咧有幾套咧係完全唔識呢個人去睇咧，我都有呢種感覺喎。即係有一個咧就係而家都仲有呢個牌子好出名好貴嘅，咁但係嗰位設計師已經離開咗㗎啦。咁我其實完全咧。我喺睇呢套電影之前咧，我冇擁有過佢呢個牌子嘅任何一件奢侈品。係 咪嗰個名牌衫嗰個啊？最近嗰套啊嘛。 唔係嗰套，唔係嗰套。之前喺我喺電影中心睇嘅，係啦。咁我唔講佢個牌子啦，係啦，都貴嘅，而家都仲有得賣嘅咁樣。咁但係我之前係冇買佢嗰啲嘢，都冇特別留意佢設計嗰啲衫。咁由零開始去睇咧。令到我睇完嗰套戏之后咧，又即系好似我唔知道，可能系人嘅连结啦，始终都系人嘅故事啦。你会俾佢知，即系讲真，如果佢个故事唔丰富，或者佢本身冇乜特别嘅背景啊，咁都唔会特登拍一套咁样嘅人物传记啦。咁你睇完之后咧，你就会好似爱上咗佢，就算你知道佢已经系另外一个时空都好啦，你就会觉得啊，你自打从嗰套戏之后咧，你会好留意。有關於佢嘅嘢 係噶嗱，譬如香港嘅有好多啦，咁嚟緊又話可能會繼續會拍一啲真係人物傳記式啦。譬如講外國嘅電影啊，之前未Queen 樂隊啊 ，Freddie Mercury 未做拍過嘅，咁跟住個演員攞埋獎添啦。好啦，咁呢個一個，你會覺得點解你會睇咧？個演員做得神似咯，你好中意佢嘅。咁但係另一套啊，又舉個實例。Elton John 都拍咗一套嘅電影，又係人物傳記，即係 Elton John 而家仍然喺度啦，咁但都拍咗一個佢嘅人物傳記。啊，睇完之後，你硬係覺得啊，未有一個好大嘅衝動想去睇嘅。點解？即係睇翻原本嗰、那個點解咧？因為佢做得唔夠似咯。 人道主义通道事宜和就运送药物和食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达成谅解，预计下星期举行第三轮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受到猛烈攻击，有民众被围困两日，无水无电。俄罗斯总统普京赞扬俄罗斯的士兵是英雄，形容乌克兰的军队是新纳粹分子，以平民族为人盾，不让他们离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提出和普京谈判，认为是唯一能够停止战争的方式。他认为北约等西方国家不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就应该提供战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4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8，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2点，跌19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5.36美元，卖出1,936.03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朝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港内的能见度曾经降至40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啦，两边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瑞丰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需要封闭。再提一提大家，东铁线的九龙站事件已经是处理好，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就已经恢复正常。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继续佢填词人嘅身份。 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令门斗丢假，斗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曾乐同话，今次咧佢有心目中嘅古仔想写嘅。他觉得无论职场、生活、爱情上面，都总会遇到一些不想面对但又避无可避的情况，最后他会怎么应付，听他写了什么就知道。作曲有 Heart Grey、 Hego、 Step Loud、 Terence， 填词曾乐同钟雪，编曲 Jeffrey Ip， 监制 CM Groovy。 这个八卦从哪里开始，那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乐同《一决高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讓市民係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时间嚟到早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中江 Kitty 你好，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嗱，Dicky 寻日咧美股就高开低走啊，咁啊港股 ADR 咧直情要跌近400点啊，到底发生咗咩事？点解会咁噶？ 哎呀，都真係呢，咪又係嗰啲嘢繼續困擾住市場情緒囉。嗱，那邊商呢就本來市場都有一絲希冀憧憬同盼望，即係話有冇個 即係可以有機會停火嘅可能性呢，咁當然呢講緊俄羅斯同烏克蘭啦，咁但係那邊商呢繼續喺度傾嘅時間呢都繼續噼零白爛咁轟炸，講緊當然就係俄羅斯炸烏克蘭啦，咁好好悲哀啊，生靈塗炭嘅事啊，嚇戰爭冇人想見到啊，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大家我諗都係對呢一個所謂即係停火咧，都冇乜希望，咁所以喺呢一秒鐘咧，繼續咧。都係又係嗰幾隻字咯，地緣政治風險困擾市場情緒咁樣啦。咁但係咧講到即係話呢一個油價咧都真係急升好多日之後咧，終於有啲回吐。咁跟住金價咧又即係都暫時都繼續喺個高位嗰度。咁仲有一個更加關鍵嘅咧，就係過去呢兩日啊。咁其實咧呢一個美國聯儲局嘅主席鮑威爾咧，繼續咧就喺國會咧就係作證啦，即係講嘢啦。簡單啲講，咁啊點咧講啲咩咧？大家都係等緊佢噶啦，就係貨幣政策美国点样应对呢？面对住来势汹汹嘅通胀，因为咧美国嘅通胀已经40年高噶啦。咁好啦，通胀高嘅，与此同时就再加埋地缘政治局势咧，就持续就恶化。咁跟住亦都因为呢个缘故，俄罗斯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咧，就系原油嘅出口国啦，能源即系包括天然气啦，咁又系出口啦咁。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會擔心，雖然遠在那邊嘅美國咧，照道理唔係最直接。雖然美國喺過去都有同即係俄羅斯咧買呢個原油，但唔係買得最多，亦都唔係買好犀利，唔買係隨時冇問題。但係咧最擔心就係始終能源嘅價格高企咧，咁喺而家呢一刻咧，好似都動彈不得，咁即係通脹來臨，甚至乎壓力加大，令到聯儲局都繼續真係要從緊嘅貨幣政策咧，亦都係困擾住市場情緒。我雖然預咗加一。次息廿五點子啫，今次即係講緊15、16號，咁啊，即係唔係15、16噶啦，個心情都已經係肯定係一定要加噶啦。咁但係嚟緊，即係究竟全年嘅加息步伐會唔會即係加加埋埋，可能係下半年先至有一兩次嚇議息會議，唔使加上半年都次次開會都要加咧。咁呢個咧就係大家嘅預期啦嚇。咁所以再加埋就係喺而家呢一刻。即係始終我哋香港嘅港股有好多啲股份都係仲係受到即係外圍影響嘅，包括你話油匯控都係啦，哇！即係之前業績嘅時間升到60蚊宣布話派埋息，咁但係又係派一次又唔係多，咁跟住咧就已經回翻都幾多下。不過你話今日會唔會港股係可能有個好些少嘅表現咧？我寄望嘅，我寄望可能會港股可能會比 ADR 好少少，咁但係咧你話真係又係會唔會又再試即係低位，甚至乎真係要去到？22000嘅邊緣應該怎麼挑選呢？這個都好可能是好無奈的現實。不過真的很快咁講技術分析，25000跌穿咗兩，即係升咗兩次都唔破，跟住23500係個頸線。咁真係我哋技術分析咧，一直都係講啊22000啦。咁因為仲有啲即係牛證嘅重貨收回區，去到嗰度。夠啦啩，咁希望係咁樣啦。咁但係始終即係每一日，全球嘅局勢都係有個好急劇嘅變化，只可以扯戰扯走啦。香港投資者， 阿Sir，我舉手有嘢發問啊， 唔好客氣。 但係咁樣，紐約期金嗰邊就繼續升，咁如果係咁嘅黃金嗰個 ETF 嗰邊，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咧，Sir？ 嗱，其實都係嘅，通過因為嗱，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 Spider 金 ETF， 即係香港即係市值最大嘅 ETF 啦，咁甚至乎過去有個別嘅啲金礦股都係備受追捧，因為原因就係、是。OK， 睇落去睇完睇嚟嗰個地緣政治風險緊張嘅情況都唔會可以改變㗎啦。咁避險嘅資金呢咁冇咩地方好去。即係簡單講得嗰嚟嚟去到幾度瑞士法郎啊、黃金啊、美債啊都係呢啲嘢。咁但係美債又面對加息，咁其實又買唔過。咁所以呢就是、金價始終都仲係居高不下。咁所以你話啊有部分資產係配置落去呢啲追蹤於黃金嘅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佢嘅價格完全即係同黃金睇齊嘅，我覺得未嘗不可。當然而家亦都已經升咗好多啦，咁但係睇嚟短線都仍然係會維持住一個相對地比較高嘅位置咯嚇。 我記得尋日咧 ，Dicky 就話：，唔好訂飛鏢啊！如果好似即係我本身咁黑仔，即、就、係、是、我崔傑同咁黑仔，通常咧你訂中嗰只咧，佢都係唔升嗰只嘅咁樣。咁啊買一籃子咧就穩陣少少咁樣。不過咧，我尋日睇翻咧，即係 ATMXJ 咧都喺啲低位啦。咁啊，如果真係喺裏邊睇翻一隻值得留少少嘅，咁啊 ，Dicky 你有冇啲咩建議咧？即係會唔會啊，京東啊相對比較好少少啊？ 如果你話真係睇嗰幾隻嗱，因為咧都係嗰幾樣嘢嘅嗱，除咗你話即係環球金融市場，頭先都講完啦。咁但係講到內地咧，嗱嚟緊好快都兩會噶啦，咁所以可以下個星期咧同大家講下啦。咁但係真係喺而家呢一刻，即係每一隻新經濟股都好似備受困擾嘅，包括好似嗱之前就係講緊啲送餐嗰啲係已經係論盡啦，因為大家講到明話即係要讓利啦，要共富啦，同埋咧就要減收平啲啦，咁即係收。佢哋嗰啲即係失嗰啲下線餐廳啦咁跟住咧亦都有講緊手機遊戲咧即係話批嗰啲版號又慢咗啦，又擔心啦，即係騰訊嗰啲又受影響。跟住你話淡啊，即係雖然唔係 ATM XA 啦嚇，呢個快手唔係啦，咁但係咧呢兩隻咧就更加大問題，因為而家講緊嗰個直播平台嘅規管咧就嗰、那個嚴厲程度咧就與日俱增，咁啊唔使諗啦嗰兩隻。咁即係數完一輪咧，頭先阿 Kitty 都心水清啊叻啦，就係、是、好似京東就暫時都冇 high 到佢乜滯嘅啲嘢，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相對咯，呢個世界就係、是、即係佢就相對地會好少少咁樣。咁同埋如果你話真係講阿里巴巴又好，騰訊都好，即係而家已經都真係跌到一個好低殘，而真係從好傳統智慧嘅估值嘅角度咧，都真係好平咯。咁但係好平又真係嘅嚇，即係中國人最唔開心聽到嗰句就係、是、自物鬥窮人，係啊，啲股票越嚟越平啊，但係啲投資者啲虧損啊越嚟越多啊，咁但係咧彈力又越嚟越不足啊，咁樣咁啊而家都仲係維持呢個情況，咁所以真係都係嗰句咯。如果你話啊咁樣揀落去咧，京東相對地會好啲啦，咁同埋亦都見得到即係騰訊亦都。相對地會好一啲啦，壓力都相對地都跌到而家呢啲位都差唔多啦，咁樣即係只可以咁講。咁所以最後都係，大包圍感覺都好啲。咁就算係當係儲蓄咁樣，買落去，咁起碼都感覺上都會好過買一隻。即係萬一就係揀完嗰隻之後，又有個新政策嚟啊，真係好肉痛啊！ 係升嗰啲你又唔中，政策嗰啲你又中。 叫 Kitty 揀一次咪得咯， 跟住你揀其他嘛，係啊，墮燈咁就 OK 噶啦。不過都啱嘅，即係 Dicky 啱啱講就係相對咯。咁其實即係市場都有好多嘢俾你揀嘅，你係咪一定要揀嗰幾樣咧？係啊，咁仲有少少時間問埋 Dicky 嗰只388啦。咁見港交所咧都跌得好低啦。咁身邊有啲朋友仔咧都係中意買呢啲大嘢。咁啊觉得哇咁即係睇返唔会跌仲有得跌㗎係咪咁样你觉得呢个算唔算係一个低位值得留嘅位呢 嗱、我会觉得咁嘅我永远呢都会觉得呢即係睇股票呢同睇人差唔多嘅即係一段变咗质嘅感情呢其实都唔使太多留恋嘅。 唔好望返转头係咪唔好睇佢之前几 sweet。 但佢感情仍然留不住咁样啦。咁即係应该咁讲港交所我过去喺节目都讲好多㗎股值真係好高呢一隻交易所嘅股份比全世界啲交易所都要高贵住全地球嘅股值咁我諗大家一定听过我呢啲对白㗎啦。咁再加埋就係、是、即係盈利增长放慢咗即係而家淨係憧憬住啊，翻嚟嗰啲兩地同步第一啊，介紹形式啊，第二上市啊，淨係等啲中概股回歸，好似都真係唔係太可以支撐到佢嘅股值咯，同埋盈利嘅增長唔係從係處於高速嘅狀態，咁所以佢嘅股價持續嘅下跌咧，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同我嘅預測有太唔吻合嘅地方啦。咁不過嚟到呢一度。都仲係未有反彈信號，咁我諗我都起碼要等一個即係真真實實嘅技術上反彈嘅信號咧，我先至會夠膽叫大家去買翻只港交所轉頭。咁而家我仲係觀望緊。 咁我都相信 Dicky 嘅，係啊，因為見到你之前喺專欄咧講嗰啲比亞迪嗰啲咧，即刻見到佢啊買車買得好啊咁樣樣，係咪？所以我都要留意住你嘅專欄啦，其他嗰啲。咁今朝早咧，唔該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Happy Friday 啦， 唔该晒 ，Thank you， 唔好客气，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初恋 Apps 可以按照你嘅喜好揀你中意嘅类型。 嗱，装咗个初恋 Apps 啦。 佢哋系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少数族裔中文课。 小学嗰阵时，老师会买定一啲讲中文嘅卡通片嘅，食饭嗰阵时睇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讲少数族裔阿 sa。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 O 点啊？ 有乜嘢优惠？ 阿 O 有啲咩好嘢啊？ 喂，钟哥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近排大家都要囤啲粮食啦，咁有啲嘢就摆得最耐嘅就系罐头啦。有冇兴趣知道咧？罐头啊，最受欢迎排行榜头三位， 餐肉有冇粉 豆豉鲮鱼， 仲有 豆豉鲮鱼应该唔会，唔会头阿 O 话头三位啊嘛？ 唔头三位咩？豆豉鲮鱼好好食嘅。我想买，寻日都买唔到，仲唔系受欢迎？唔系口味唔同啫。咁我哋两个中唔中先？做咩罐头？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豉鲮鱼又中，午餐肉亦都中。 哦， 仲有多一样， 五香肉丁。 唔会 系啦、 啊欸。 我以为有餐肉就会踢走五香肉丁添。 哦，唔会啊。 两样嘢， 都系嗰啲肉啊嘛， 都系猪肉咯。 因为食落其实差唔多味嘅，一个辣啲，一个冇咁辣咁解。 系啦系啦，咁样咁啊，因为呢个都系商会公布翻嘅，因为喺之前其他嘅平台佢哋都有讲啦，话今个礼拜咧罐口食物咧整体销量咧增加咗3-5%，唔系成，系3-5倍咁样啊，又指咧系往年销售量嘅几倍啊，10倍咁样啊吓，咁啊冇办法啦，大家都要叫做有多啲存货喺屋企，咁成日惊住冇嘢食。不过咧，我有阵时喺度谂咧，譬如五香肉丁啊，或者咧呢个豆豉鲮鱼咧，你唔可以就咁开一罐出嚟斋拍噶。 唔系你猪个饭咪可以斋拍咯？ 嗯， 定还是真系要配合炒啲菜啊？嗰啲即系譬如我哋成日出街食饭都会谂起啊，豆豉鲮鱼都几好啊。豆豉鲮鱼油麦菜啦，即系你要有条菜拌下先得，你就咁开一罐咧，好冰冷啊个感觉。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就唔得一开罐罐头，跟住就 摆入口啦。 所以话你啊，宠坏咗个小孩啊， 系咪啊？ 豆豉鲮鱼仲要加油麦菜先至肯食，有豆豉鲮鱼，我哋以前都系斋拍噶咋。 我细个都系斋拍噶，我系通常我妈煮嗰啲潮州粥咧，就开一罐嚟就抌入去食咯。 即系我哋以前啊，连翻即系煮翻热佢都费事啊，开咗就咁食，食完即系因为饭系热噶嘛，嗰啲罐头系冻，咪将啲罐头塞落啲饭里边焗一阵，然之后咪食咯。咁而家譬如话五香肉丁为例啊，咁你话啊惊冻点食啊，又惊啲饭摆落去都热唔晒噶，先至话。不如煮一煮佢，興翻熱佢先食啦，唔會搞咁多嘢噶。 哦，但我自己純粹多條油麥菜，諗住健康啲啫。因為其實我近呢兩日咧都真係食得好清淡，同埋好吃，同埋咧嘗試咧我特登嘅，嘗試咧用翻一啲最基本嘅生活方式，睇下自己可以捱到幾多日。我自己做個小嘅測試嘅，因為我有兩日都撈飯食，你估下我用咩撈飯？ 雞蛋啊， 腐乳 系啦，我用腐乳捞饭。 哦， 当然我唔系特登要做一种啊好凄凉嘅感觉，我只系今日啊好淡咁样有啱腐乳，同埋我想试下咧，即系当大家要系咁囤货，系咁要买好多唔同嘅日用品啊食品翻屋企嘅时候，其实我之前都喺节目讲过几次，其实你未必食得晒噶嘛。咁可能过咗嗰个赏味期间，讲真啦，即系依家冇疫情，你点会仲开罐豆豉鲮鱼、开罐五香肉丁就咁我嚟拌饭？即系你梗系出街食啦，即系嗰啲都系会被遗忘噶嘛。我就喺度谂自己如果用屋企仅有嘅一啲食材，可以点样挨到几多日咧？咁样就乜都唔买底下嗱，腐乳捞饭我 O K 啦。跟住咧，其实咧嗱，老实我自己有啲怪，我觉得咧呢个花生酱粗粒花生酱捞饭咧，我 系 好中意食噶。 有人中意系咁样食噶，花生酱加饭咁样。 跟住我有一日又系咯，即系攞粗粒花生酱，因为个花生酱其实开咗咧，食咗一半咧，摆咗雪柜劲耐啦，咁未发毛嘅，咁我咪不嚟捞咯。跟住我觉得我细个僆仔都系咁样食啦，依家又咁样食啦，又平又食。嗱，唯一唔好咧就是、高热量嘅啫。但系咧，当你冇嘢食嘅时候咧，高热量系好好嘅一件事嚟。你试下 即係打仗啦、啊，嗰啲叫做花生醬咧，即係救你一命啊！隨時，因為熱量夠高啊嘛，同埋咧佢飽肚啊嘛，頂肚感強烈啊嘛。咁當然即係未去到咁差嘅一個情況，只係小弟做一個小嘅測試，而呢啲小嘅測試就係話，哦，原來咁樣都得嘅喎，咁未變咗自己有多啲。生活嘅方法咯， 系啊，发挥创意噶啦，可以，唔系同埋你嗰个直头系识食啦。我记得之前我睇嗰啲主食烹饪比赛咧，其中有一个好似系整嗰啲唔知马来西亚式啊，定系咩式嘅饭，系啊，佢就系将啲花生酱捞落啲饭度咯，即系喺个饭煲里边，即系热嘅时候。 我就轻松啲嘅，我都同你讲过啦，花生酱我中意就咁食噶嘛，我连面包都唔使嘅， 系 即系一羹。 斋拍 好正啊！ 唔系我细个都有好似阿 O 咁样咧，即系当屋企人唔喺度，即系唔喺屋企嘅时候，即系冇人煮饭咧，咁、但系又肚饿咧，我就试过攞嗰啲辣萝卜啊，就系、是、一樽樽嗰啲腌好咗嗰啲，可以摆喺雪柜好耐嗰啲咧，咁佢就有啲辣汁浸住嘅，咁啲萝卜就已经其实都唔似系萝卜嘅质地，因为已经系硬同埋脆系啦，少少脆啦，但系都有啲硬嘅个皮系硬啦，咁我要嚟送饭。都送到大半碗饭嘅呢啲，即系好似阿 O 咁讲，其实都唔一定要哇，又系即系三送一汤咁样先叫做一餐嘅。 不过正话 O 话用腐乳送饭咧，即系下一次有个提供俾佢。腐乳我哋通常系送粥嘅，即系我哋好少话送饭啊。即系煲粥嘅时候咧，整樽腐乳送一送先，吊一吊啲味咁样，会系仲。 你咁讲，其实咸鱼都得啦。我细个好中意食咸鱼啊，真系。 好翻嚟啊嘛，今時今日，同埋鹹魚幾貴， 鹹魚都貴啊， 貴啊！喂，唔好話 你有冇留意鹹魚有冇俾人搶啊？ 我又冇去過啲鋪頭喎，鹹魚 可能冇乜俾人 搶㗎嘛。 唔好話鹹魚，仲話O講嘅腐乳都可以好貴嘅喎。 係啊， 係喎。咁大家慳住個荷包嚟食啦。咁啊，啱啱即刻網上邊都有啲 係啊， 係啊。好，唔該曬阿O啦。 好。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4日是一年的第6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02日。1936年3月4日，德国大型载客硬式飞船兴登堡号飞船在腓特烈港开始处女航行。飞艇在1931年在腓特烈港的博登湖设计并建造。1937年5月6日，兴登堡号准备降落海军航空站，在飞艇抛下降落绳4分钟之后，突然变成一团火球，并且在30多秒之内堕落地面。事件导致36名人员丧生。事后发现，灾难是由于船长因赶时间在落雨期间强行降落，下令急转，令到降索断裂。打穿氢气囊，静电打火，引燃泄漏的氢气，再引发大火。3月4日出生的朋友喜欢独自一人完成工作，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实质或精神上同周遭的环境或者朋友不太相容，不会觉得孤独，不喜欢跟不相熟的朋友一起，在挤拥的环境会感觉到不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进行精密的调查工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在失误当中获取到教训，可惜教训并未能够累积，只能产生更多失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会议今日下午开幕，下星期四上午闭幕。大会新闻发言人郭伟文说，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取得显著成效，认为是符合国情和科学规律。 郭慧文又说香港疫情异常严峻，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关心香港的抗疫工作，相信有中央坚持领导，全国的人民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团结一心，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的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和就运送药物和食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达成谅解。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会谈未有产生乌克兰所希望的结果，但同意就设立人道主义走廊再次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暂时停火俾平民撤离的可行性。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说，会谈讨论军事、国际人道主义和未来政治解决冲突的问题，双方同意在公民撤离期间停止在人道主义走廊冲突，形容会谈具有重大进展。本港新增56,8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数字的新高，绝大部分属于本地感染，再多144名患者离世，至今累计1,153人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政府仍然在商讨全民检测的详情，细节敲定之后会有公布。他又说，食品和物资供应充足，呼吁市民不用囤积抢救。体育消息，英格兰足总杯第五圈赛事，英超球队爱华顿主场对非联赛球队波利咸，爱华顿2-0击败对手晋级，双方半场0-0打和。爱华顿下半场中段由朗当接应底线传出的地波撞入领先，完场前朗当再为爱华顿头槌顶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1点，跌48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4.41美元，卖出1,944.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启兴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启兴道近住嘉里危险品仓九龙湾嘅部分路段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至于港铁方面，由于疫情导致车务人手紧张，咁由今日开始咧，8条嘅铁路线，包括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同埋屯马线，繁忙同埋非繁忙时段嘅列车服务咧，系会有调整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最近有一样嘢喺超级市场见唔到，只有喺屋企先至见到。 系咪我老公啊？ 都话明最近咯。 答案是纸巾。 是哦，这几天真的被人抢晒哦。 那我又问你了，知不知道为什么纸巾可以用来吸水抹尘呢？为什么在抹油方面厨房纸又会好过纸巾呢？ 真是没留意哦。 不要紧，我们有请专家教路，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主持的 STEM 想创实验室会同大家揭开纸的神秘面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等今日朝早想同阿鐘哥啦，同阿 Kitty 咧就講下依樣嘢。音樂我哋成日聽嘅，你哋會喺啲咩情況底下聽音樂咧？ 咩情況啊？定還是咩環境啊？ 即平時習慣咗嘅咩環境啊，會聽音樂？譬如工作啊，定還是做運動嘅時候？我自己咧，其實就中意喺跑步嘅時候聽啲啱節奏嘅。不過真係要揀嗰個 playlist， 個 playlist 其實好緊要，因為原來你譬如跑跑步咁樣啦，你突然間原來那個裝置咧轉咗個慢歌。咁就惨啦， 嗯， 你调气即刻搞唔掂，因为你唔觉意跟住个节奏， 听首粤曲啊，因为听首粤曲去跑步， 嗯， 会点咧嗬？ 会劲啲咯，你有冇试过啊？你试一试啊， 冇钱买面包啊， 试一次劲啊， 系啦，咁你哋会喺咩情况底下之后觉得喂音乐系可以好帮到手咁样？ 真的不同的时候要看情况、啊。 嗯，我也很多时候听音乐的，即是在家、嗯譬如你说平时晏昼我又不想煲剧不想什么、我都会开一些斋音乐呢，即是在电视那里，即好像是去了 cafe 那些音乐呢、你打那些什么 London Cafe 啊 Paris Cafe 啊那些呢、那他就会个画面就是画面就是好像即是一个街景或者一个 cafe 的样子，那他就播住一些很轻松的音乐、 样。我就两样的、即是我将音乐和歌咧分得很清楚，因为歌有歌词我会明白嘛。即除非我听啲譬如我不识的文，即系譬如拉丁文我不识，咁我唔理解咧。譬如广东话啊、国语啊、英文呢啲，我哋会识嘅。咁通常咧，我就会分开另一类嘅。咁如果真系要想抡佢里边嘅内容，咁我咪听歌咯。即系唔系讲笑，就话讲开粤剧，粤剧我平时都有听嘅，即系讲真。咁可能系听佢里边啲老官点样去演绎。同埋聽嗰個故事咯，好似聽音樂劇咁樣咯，因為佢有個故事有內容啊嘛，你咪咁樣聽咯。但係平時咧，我就偏向於聽純音樂多嘅，即係抹曬所有我明白嘅嘢，純粹俾嗰個旋律去帶動， 意境 去帶動咯。 其實你哋兩個咧都好啱咧，即係在家工作嘅，因為原來而家有好多人在家工作嘅時候咧，佢哋就都中意即係選擇音樂咧，就諗住我屋企藉住呢個機會可以輕鬆啲啦，於是乎咧就會選擇聽音樂啦咁樣，係啱嘅。不過你聽音樂頭先鐘哥講咗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哋揀嗰啲咧係歌曲，而係有歌詞嘅添。咁你一路唱嘅，或者一路聽一路唱啦，其實原本係可以好開心嘅，但你完全咧係冇辦法咧投入你個工作，咁變咗咧在家工作咧，如果以一個工作嘅成績嚟講咧，其實係唔合格嘅，因為你永遠都好難達到咧就一個工作嘅模式，即係你個人啊，結果你就做嘅功夫咧。就喇喳啦，咁做得唔好啦咁樣。咁原來而家咧有好多嘅人，佢哋喺屋企聽音樂嘅時候，有公司甚至乎咧會俾個 playlist 佢哋嘅。個 playlist 就唔係工作 playlist， 係俾即係建議佢哋在家工作嘅一個聽嘅 playlist。呢個 playlist 咧係一啲譬如頭先 Kitty 又講到第二個重點，就是、譬如聽一啲 London Cafe 咁樣，係一啲旋律嚟嘅。呢啲旋律咧係可以幫助到佢哋更加集中精神。可以找回那個在公司辦公室高的節奏的。那這類 playlist 呢其實現在都在網上有很多，大家也都可以自己選擇。除了這些叫做有些旋律之外呢，另外一種呢叫做 white noise， 可能鐘哥和 Kitty 都有聽過，就是那些我們叫做雜聲啦，或者背景音樂，不是背景音樂，是背景聲音。有些什麼背景聲音其實都挺受歡迎呢，就是河流聲啦，就是大自然的聲音。其实好简单，做呢啲声音嘅时候，佢真系喺个大自然嗰度录音嘅啫。我以前都听过一只碟咧，佢系叫做阿根廷峡谷噶。咁、我一路听嘅时候咧，佢听咗四十几分，我真系喺屋企播四十几分钟，四十几分钟都系冇乜声，因为个大峡谷冇乜声嘛。 你明唔明啊？系啊 ，CD 嚟噶，我听四十几分钟。啊！因為冇收， 你咪買咗隻錯版啊？ 翻版㗎， 翻版本身 嚟，你唔係大俠谷，你個小俠谷嚟㗎係嘛？冇聲嘅， 聽到咧有少少雀仔聲，咁佢應該擺支麥去收音嘅時候，可能嚟咗只鷹飛個咦咁樣咦一聲，但其他成日冇聲嘅。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呃你，因為佢真係喺大峽谷嗰度收音翻嚟啊嘛，咁樣。咁呢啲嘅聲音咧，其實而家都有可以俾好多在家工作嘅朋友咧去到選擇啦。好啦，除咗呢啲嘅聲音之外咧，仲有啲得意啲嘅聲音，例如我係從事呢個銀行嘅職業嘅。而家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辦公室咧，其實佢哋原來都已經咧係有佢哋唔同嘅叫音源啊，即係佢哋嘅聲音咧係可以俾大家去到選擇嘅。例如係銀行翻工嘅，有數銀紙聲。即系喺度播住嘅时候咧，你听到嘖嘖嘖嘖嘖嘖 嘖，之前都讲过啦，令到你高兴噶嗰啲声，好治愈啊！ 佢就谂住你即系模拟翻你嗰个工作环境啊！ 我做紧嗰样嘢已经有呢个声啦，点解佢仲要 back 住呢个声？ 可能你而家唔使翻工， 咁咪混乱咯？ 嘛， 哦，即系屋企听， 喺屋企嘅时候你就播翻呢个声音，就令到你个人个思绪就 好似翻紧工咁啦， 翻紧工咁样啦。系啦，冇错啦。咁佢仲有分 喎。你播你老细把声咪得咯，直接投入工作 mode 啦，已经。 咁我老细已经喺个 mode 入边，可能同你开紧会咧，咁就可以加啲。 再象真啲系嘛？ 系啦，即系数银纸嘅声嘅，佢有分嘅。譬如数银纸嘅声，佢有分，譬如人民币啦，美金啊，跟住韩元啊、泰铢啊，你可以选择你即系佢数咩嘅，咪数咩货币，你咪揿嗰个掣。 边识分啦？你咁样识分嗰个系赌神嚟噶啦，即系我听个声，我已经知道佢系乜嘢 咁样。反过嚟嘅啫。咁同埋佢因为咧就好似光一样咧，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颜色，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佢而家咧有一种，譬如头先讲嘅叫做 white noise 白色啦咁样。咁佢亦都有分咧，譬如系粉红色啊、啡色啊，有唔同层次嘅音乐嘅。咁大家就可以即系上网都可以自己试下揾下。例如粉红色咧，佢就比较上偏向大自然嘅。如果啡色嘅，可能譬如会系边一类系列嘅，譬如 office 啦。有啲可能係屋企啦，有啲咧就好似例如俾 BB 聽嘅，咁又有啲譬如咩仿製媽媽心跳嗰啲，其實都係同一個原理嚟嘅。你人哋喺屋企工作都有一個模擬翻咧，喺第二個環境嘅情緒同埋感覺。呢個咧，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都可以試一試啊，點樣可以投入翻自己嘅工作，就係靠呢啲聲音係好緊要嘅一個元素。 我覺得咧背景音樂其實都幾緊要嘅，即係你唔好以為佢淨係喺後邊喺度襯住啦。但係有時候咧，你譬如去到一啲商店啦，或者去到一啲餐廳啦，你會突然之間俾佢播緊嗰只 background music 咧，去到即係吸引咗啊！ 係㗎， 即係你會問哦，點解呢個餐廳會播呢啲歌嘅？或者點解呢個鋪頭會播呢啲歌嘅？其實我哋都好自觉地去留意，即系音乐呢样嘢嘅。 系噶，所以配乐好紧要啊！亦都可以，如果一啲铺头咧用啲啱嘅音乐咧，会增强嗰个客人想买嘢嘅意欲。 系，即系例如圣诞歌、贺年歌啊嗰啲咧，就令到你即系好兴奋啦。 蒙古人俾我哋嘅感觉粗犷、奔放啲嘅，咁但系佢哋结婚嘅时候又会系点呢？原来都一样相当之华丽嘅，而且佢哋嘅传统文化同我哋非常之不一样。我哋谂到嘅可能净系喺草原奔驰嘅一幕，但系咪净系咁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流水，但不断你还会。 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蒙古人结婚，新郎哥都会着上好靓嘅蒙古长袍，腰带嗰度咧会有啲彩带嘅，头戴咧就一顶圆形嘅红色帽，咁啊脚咧就会有一对好靓嘅长靴，佩戴住咧就系弓同埋箭。嗱，香港结婚娶老婆咧都有车队啦，佢哋咧就唔系车队啦，佢哋系一队马队，攞住一架彩车同埋礼品前去咧就系女家嗰度咧就娶亲噶啦。当去到新娘子屋企附近嘅时候，即系佢哋住嘅蒙古包啦，大队会先咧就围绕住蒙古包咧，就系大一大咁样跑一圈，并且咧就会向女家献上咧就系一只叫做烹门羊同埋其他嘅礼品，然之后新郎同埋伴郎都会攞住啲传统嘅食品、美酒向新娘子嘅父母、亲戚咧就系逐一敬酒，并且咧就系行呢个跪拜礼噶。完咗之后，佢哋咧就可以开始入席用餐噶啦。到晚上，记唔记得嗰只羊仔呢？又会摆呢个咧就系全羊宴啦，喺去南家之前，新娘子咧就会由叔父或者咧就系姑丈咧就抱上嗰架嘅彩车，新郎哥啊，亦都咧就要骑马围住呢个新娘子嗰架彩车咧就围绕三圈嘅，然后就可以正式赢得美人归，并且一齐咧拆骑一匹嘅良驹翻屋企噶啦。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今集咧我哋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 Jasper Sir 咧，上嚟节目担任嘉宾主持嘅 Jasper 早晨。 Kitty 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是交通总部的 Jasper， 好开心又可以上到嚟分享一些同各位听众息息相关的道路安全话题。今日呢，我哋会讲关于打击引致严重阻塞的违例停泊噶。 Jasper， 讲起呢个交通严重阻塞呢，咁其实点解成日都塞车噶？ 我想塞车呢，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呢，相信一啲都唔陌生嘅，而大家喺日常生活中呢，都一定会经历过。甚至可能因为塞车而影响了行程的。一提起塞车，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应该是香港越来越多车而搞到塞车了。不过其实塞车还有很多其他原因的，当中包括交通意外和违例泊车等等。 既然违例泊车成日都搞到塞车，那警方又怎样帮市民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道路安全是我们警务处处长订立的其中一个首要行动项目，而我们的目标就正正要減低致命和嚴重的交通意外，並且確保道路暢通的。而為了達至道路暢通這個目標，我們警方一直非常重視違例泊車引致嚴重阻塞的這個問題。我們一直透過多機構合作，以積極執法、道路工程和宣傳教育三個方向去提升司機正確泊車的意識。 交通意外就没人想发生，如果因为交通意外而导致塞车，相信市民都会体谅的。不过如果是违例泊车造成的塞车，一定会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很猛整的，尤其就是赶时间翻工一族。Jasper， 其实违例停泊除了引致塞车之外，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又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违例泊车占用大量路面空间，造成交通阻塞，除了会令到公共服务车辆的班次失准而大大影响到我们日常出行之外，还会阻塞紧急服务车辆到达事故现场，而有机会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另外，违例停泊的车辆亦都会随时危害行人的安全。 其实违例泊车对于行人会造成什么潜在危险呢？ 其实违例停泊的车辆是会大大提高行人横过马路的风险的，因为违例停泊的车辆会令到行人看不清楚道路上面的交通情况，而司机亦都会被违例停泊的车辆阻挡他们望向行人的视线，而未必能够在突发的情况之下来得及反应停车，这样是非常容易造成意外的。 是的，有时候行人都要涉车啦，这样过马路都很牙烟。 係啊，如果喺巴士站、小巴站，又或者的士站違例停泊，更加會阻礙啲公共服務車輛埋站，咁乘客咧就要行落馬路去上落車，咁樣其實都好危險噶。 Jasper， 咁有冇一啲例子咧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當然有啦 ，Kitty。嗱，舉個例子啦，啱啱年初其實喺荃灣咧就發生咗一宗嚴重嘅交通意外。一名行人因為在馬路上有違泊的車輛而需要在車罅之間橫過馬路，並且在過馬路的時間被剛剛經過的一架輕型貨車撞到，引致頭、頸和胸部嚴重受傷，並且昏迷送院，需要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的。 嗯，我都有聽過這宗新聞，都很恐怖啊。 是啊，這宗近期的意外正正是一個例子，反映出違例泊車引申出來的危險，所以司機千萬不要看小違例泊車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所帶來的影響。為了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着想，相信大家都會認同警方絕對有必要對違例泊車採取執法行動的。 Jasper， 細個老師其實都有教啦，行人咧應該盡量使用附近嘅行人天橋啦、行人隧道、斑馬線啊，睇呢個過路燈去到過馬路嘅。咁如果無可避免要喺冇正式過路處嘅地方過馬路咧，最好就喺遠離路口同埋較少車輛轉向嘅地方去過馬路咧，就相對比較安全啲啦。咁其實仲有冇啲乜嘢 tips 咧，作為行人係要留意嘅咧？ 其實行人喺任何時候過馬路都是需要記得專注、忍讓和守法這個口訣的。專注，要專注環顧四周的交通情況，小心觀察和聆聽有沒有車輛駛近，尤其是要注意有沒有車是轉彎來你的身邊，千萬不要顧著玩電話和聽耳筒。忍讓，如果車輛駛近就忍讓一下，讓它駛過先，再留意四周的情況。守法，遵守交通規則，如果附近真係冇行人過路嘅設施，你就真係要喺冇車輛駛近嘅情況之下，用直線去橫過馬路，千祈唔好斜線過，亦都唔好跑啊！而且喺過馬路期間咧，亦都要持續咁樣觀察路面嘅情況啊！ 嗯，其實咧，關於執法，相信唔少市民同我一樣咧，尤其係司機啦，都有一個迷思嘅，就係警方抄牌發告票係咪需要跑數嘅咧，嚟增加政府嗰個庫房收入咧？ 你這個迷思的確是令很多市民有疑惑的，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朋友問過我這個問題的。其實警方是沒有規定同事發出告票的數目的，我們都是基於路面違例泊車的情況和因應市民的投訴去執法的。其實打擊違例泊車這些執法都是取決於道路上面違例停泊車輛對路面造成的阻塞和危害道路安全的程度，而我們的執法的目的不是為了罰大家錢，而是要令到路面沒那麼危險，確保道路安全暢順，減少發生意外的機會。 我知道警方在2021年收到有關造成交通阻塞和違例泊車的投訴接近20萬宗，即是每天近550宗的投訴，這個數字都很值得令人關注。究竟警方對於違例泊車而引致嚴重交通阻塞是怎樣執法的呢？ 正如我開頭所說，警方一直非常關注違例泊車這個問題，我們將造成違例擠塞這個相關項目的事項是放在重點交通執法項目裡面的。其實我們警方在2017年在九龍東和新界北總區就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流動錄影執法先導計劃，即是利用流動的攝錄機去記錄低行車違例的情況，再不需要即時截停違例的車輛，而是在之後的時間去發出告票。计划经过检讨之后都认为是不单止令到交通执法更加有效率，亦都大大地加强阻吓性，所以在2019年计划已经扩展到去各个总区的交通单位和所有警区的交通队了。 除了流动录像执法去到打击违例泊车而造成的阻塞，我在街道都有见到警员和交通督导员是拿着智能电话影这个违例停泊的车辆之后发出告票的。 冇錯啊！其實在2020年的3月，我們警方就引進了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的系統，即是大家所說的電子告票，去幫助同事更加有效地執法。這個系統是透過一個智能電話去辨認行車證上面的加密二維碼，去記錄車輛的登記資料，還有可以去影相記錄低車輛違例的情況，然後就會用我們的便攜式打印機去發出相關的告票。 咁用電子告票有啲咩好處呢？ 電子告票除咗比傳統嘅手寫告票減省咗大約30%嘅執法時間， 亦都大大咁樣提升咗告票嘅內容同埋精確度噶。嗱，節省咗嘅時間，同事就可以騰空出嚟去幫助市民處理其他嘅問題。嗱，喺2021年，警方就發出咗接近330万張嘅告票，比起前一年，即係2020年咧，係增加咗大約22%。 咁除咗告票之外，其實我見你哋咧都會拖走一啲違泊嘅車輛嘅。 是啊，其實除了發出告票之外，有必要時我們是會用拖車去處理引致嚴重阻塞的違泊車輛的。單單在2021年因為阻塞和違例泊車而被警方拖走的車輛就近3000架了，這個數字絕對可以反映出我們警方打擊違例泊車的決心。 Jasper， 其實警方在什麼情況會發告票，在什麼情況底下又會拖車呢？被人拖走了的車輛是不是都會罰多些錢的？ 如果車輛停泊的位置會對其他車輛或者行人造成嚴重的阻礙，甚至乎造成即時的危險，我們會拖走涉事的車輛去到車輛的扣留中心。當車主過來拿回車的時候，就要付回拖車費和存放車輛的費用。 那怎樣為之嚴重阻礙呢？ 其實這個真的很視乎實際的情況，究竟那輛違泊的車輛是怎樣影響到交通的流量，引致到其他車輛不能夠輕易地駛過。一般來說是可以由地點的繁忙程度、車輛阻塞路面的程度和受影響的範圍大小去衡量的。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些真的嚴重阻塞的例子？ 好像在上年12月中，一架私家車在尖沙咀山林道的雙黃線違例停泊，令到後面一架中型貨車不夠位轉彎，造成長長的車龍，引致附近的主要幹道幾乎癱瘓。就這個情況，相信市民都會認同這些就是違例停泊引發的嚴重阻塞。 哇，那就搞到尖沙咀大塞車咯。 是啊，塞了成大半個鐘。其實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單止影響一條街道，還會嚴重影響整個地區的交通運輸情況。總括而言，我們同事會實際地去視察現場的情況而果斷執法。 Jasper， 你都說了很多警方在執法上面的工作，剛才你都有提到警方會做很多的宣傳工作，可不可以都跟我們介紹一下呢？ 可以啊 Kitty， 我們交通總部除了在剛剛2月的道路安全主題定為打擊引致嚴重阻塞的違例泊車之外，我們會在警隊的社交媒體平台，即是 Facebook、IG 和微信，去介紹很多關於警方針對違例泊車的執法行動，以及推廣相關道路安全的知識。就像上個月的警星直播，我們都有講解違例泊車造成的阻塞和引致的潛在風險，以及相應的執法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想減少違例泊車對道路使用者造成的危險的。 哦，我都有留意到這個網上宣傳。 是啊，另外我們警方還會和其他合作夥伴，好像運輸署道路安全會這去製作一些電台的宣傳聲帶，出版一些道路安全通訊刊物，以及派發一些宣傳單張等等，去提醒司機要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不要違例泊車。 聽到這裡大家都應該知道違例停泊車輛不單單就是影響交通的暢順，還會引申出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潛在風險，所以各位司機千萬不要貪一時之快違例泊車了。到了這個時間，環節時間又差不多了，不知道 Jasper 有沒有一些小貼士給各位道路使用者呢？ 我相信各位司機揸車都是為了方便出行，但是希望大家都明白路上的車越多很自然會造成道路的阻塞，所以市民外出的時候應該盡量使用交通工具的。而揸車出行的時候就應該預先計劃定目的地附近有什麼合法泊車位和停車場，千萬不要貪一時方便隨便將車輛非法停泊在道路造成阻塞。當大家都為道路使用者著想，做到忍讓和守法，就可以確保道路安全和保持道路暢通。 多谢晒 Jasper 上嚟我哋嘅节目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违例泊车嘅资讯。咁今集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留意翻逢星期五8:45至到9:00嘅晨光警星环节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你。 好，唔该晒，拜拜。 之间的中线就需要封闭的。再提一提大家，因为疫情导致到车务人手紧张，港铁8条铁路线在繁忙和非繁忙的时段，列车服务都有所调整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叫做吓，诶唔系叫地牢嘅啫，地下下低咧吓，佢有啲地方啊，搵啲房间里边有啲电视机啦吓，咁、啊视乎咧嗰位囚友喺边度啦吓，咁 真人即时咧吓，实时转播， 嗯，啊、即系唔系倾密偈嗰种，唔系大家好似谂住喺枕头旁边倾偈窃窃私语嗰种视像、 啊。咁、啊、理论上就一样嘅啫，系咪即系除咗有呢个客户与呢个当事人之间嘅机密继续保持之外咧咁啊，事无不可对人言啊嘛，咁啊，呢、這个应该一样嘅。不过有时啲文件要签嘅话咧，啊，嗰度都仲有啲好先进嘅，系咪叫传真机咧？咁咧就喺呢边啊，将文件啊发过对面啊嘛，签个名翻过嚟，咁就划押啦，系啦。 哦，原来系咁样嘅。 系啦，咁啊，另外就啊，而家你话呢轮嗰啲法庭啊，即系关系到法律界啲消息咧，啊，有啲就好明显啊，同呢个疫情有关啦。咁啊，之先都提过就话啊，陪审团案件咧就暂时就停咗嘅吓，咁啊，直到另行通告为止啦。因为始终牵涉净系陪审员都成啊七个人坐喺度啊，即系一定系近距离接触啦。 系啊， 咁啊，可面则面啦吓。咁另一方面咧，就话有啲系暂委法官啊，咁有啲大法官咧就好似唔知咪感染吓、啊，咁亦都咧有好多案件咧吓，隔离房左右咧都知道呢啲案件啊暂时抽起咗啊，唔开住，咁啊可以多啲时间去散步啊、放狗咁咯，系啦。咁、 嗯、 另外一宗咧就唔知关唔关疫情事啦，就话前大律师公会主席咧啊，即系咩啊，写到佢话急急嚟港咁嘅样， 系咪避疫咧？ 咁我谂嗱，啲好多前因后果嗰啲咧，唔知系谣传定猜测啦、正如咧有啲啊超级大富豪出嚟讲就系好多谣传咁嘅样吓，咁啊特首都出嚟话、哎，大家唔好信啲谣言咁、啊，咁啊总之啊，如果真系有嘢嘅，咪出嚟交代翻清楚咯吓，唔好俾人猜测咯吓，咁啊呢样就其中一样啦吓。咁當然，亦都咧牽涉有法律界咧一個律師被人判咗減添啫嚇。咁、啊、原因咧就因為係阻差辦公啊，叫做簡單講啊。咁啊睇翻個案情咧，其實我就覺得可能有啲義氣啦，係咪啊？咁你喺法庭嗰度做守衞啊、保安嗰啲警員啊，當然佢有佢嘅職務要做嘅。咁、有時候即係權力啊、權利啊嚇，幾時需要出示身份證明點樣咧啊？咁啊，人家有人家執行職務，當然內情咧就要視乎當事人先清楚啦。咁但有好多義氣嘢就可免則免啦。 都係冷靜處理啦，大家。 係啦，不過而家暫時咧就鄭官咧就批咗啊，嗰位律師咧就可以擔保出去啊，等佢上訴，咁睇下到時上訴嘅結果，孤物論個定罪可唔可以推翻？至少真系啊，好人好者，使唔使坐啲七日监咧，都要吓，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啦。不过讲开咧，你话法庭里边有时候啲乜嘢嘅纠纷啊、怒吵咧吓，啱啱睇到一宗咧，就系话喺高等法院喎，审结之后咧，有个的士师傅咧就俾人哋告佢强奸啦吓，啊啲外籍女士，咁佢自己就出去。俾口供就话咧，其实系对方嬲佢嘅咁样吓，咁啊最后咧就陪审员啊5-2吓，咁啊呢啲有时候好彩唔好彩啦吓，4-3咧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结果，可能要重审啦。 系，但系5-2就过到骨嘅， 5-2咧就睇边个过骨啦，佢就变咗咧吓，就要喺里边啊度过啦吓。不过咧就睇报道就话呢位被告人咧吓、啊，即系听到之后咧啊，咁啊大声闹咧呢个控方嗰边吓，咁啊仲有啲说话咧吓、啊，即系有啲即系令人担心嘅情况噶嘛吓。咁啱咧嗱，以往咧就好耐开始咧都系法庭咧喺开审之前咧就播一段录音嘅，咁啊两文三语咧就有中英文啊、普通话、广东话有讲。主要就是讲咧，就叫啲人咧将手机咧就关闭啦，拨去呢个无声啊、无色诸如此类。近呢两个星期咧，有新游啊，就提醒嗰啲人咧，其中一样就唔可以去骚扰啊、干扰啊、恐吓咧啊，啲即系预案即嗰啲专业人士嘅。正正啱啱先播出咗呢啲新嘅声带咧，就有呢啲事端发生咁样。 咁有時候呢啲人要諗啦，即係打官司嘅嘢勝敗得失就各安天命啦，有時候。 一定有一边胜一边负噶啦， 系啦，咁而且系陪审团作出嚟嘅决定啊嘛， 更加难以猜测啦。 系啦，咁同埋佢都应该系咁，点解代表住市民大众嘅，咁认为佢有罪咧？咁咁佢自己亦都应该得到个公平嘅审讯噶。如果认为即系审讯嘅时候出咩问题，咁咪循翻嗰个程序去做咯。去谩骂翻，即系无论辩方定系控方嘅。代表人呢这个未必是最理智的做法啦。 不过呢我都出于好奇呢想知道啦。而家疫情期间呢有好多嘅服务呢都会受到可能一啲延误啦。譬如我自己买嘢呢邮购呢都耐咗成两个礼拜先到啦。唔知道呢法庭排期啊或者是上诉啊等等呢啲速度呢会唔会都拖慢咗呢 我又唔敢去即係去胡亂去猜測司法部啦、不過的而且確呢係有啲案件呢係冇辦法啦真係係你頭先講過就陪審團嗰啲暫時少咗啦。咁另外啲上訴嘅案件呢都因為即係擠迫嘅咁就變成咗都似乎呢係多過以前時間但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冇話咩啦我食開間茶餐廳而家都唔肯開門啦 係呀少咗人返工冇辦法啦 佢話要開俾啲廣大市民入嚟而家有呢個安心出行㗎嘛雖然話唔通報住啫咁只要有一個中咗落咁佢哋就即刻就要停業得不償失搞到朝頭早要找地方吃早餐就找過 不過我覺得呢以上萬全是一件好事嚟嘅，咁樣才可以有效咁樣切斷咗傳播鏈㗎嘛。 係㗎，所以有啲人就係咪應該立啲法例出嚟呢就要這樣那樣呢係令到啲人去即係去遵守啊清零咁樣。我睇法呢就係話雖然校規呢就叫咗啲學生呢就要唔好遲到早退要交功課上堂冇喧嘩。咁呢啲就算唔係立咗條校規大家都应该懂得遵守的嘛。如果啲香港人呢即係对于疫情一种担心呢好似佢哋去超级市场抢购咁嘅态度呢咁应该我哋好快脆可以控制到疫情㗎嘛。你睇啲香港人呢即係嗰种即係嗰警惕心啊。我哋又冇好似东京咁嘅样即使日本人咁规矩呢要逼晒落个地铁度㗎嘛。嗰啲係超级緊密接觸嚟㗎啦大家打成一片嗰啲有危險㗎嘛。 思考一下係咪真係有需要一次過去做所有嘅嘢都要搶購甚至乎我見到啲人真係買三四包米呢即係可以食好耐㗎除非屋企有十幾人啦。 網上都有人計一條數出嚟嘩攞一兩包米返嚟有排食㗎嘛。 係呀、 另外嗰啲紙紙面巾都買咁多返去。 唔使咁誇張嘅我覺得大家都係冷靜處理啦同埋都觀望住嗰個嘅變化。我相信咧系冇问题嘅，我自己就好正面嘅，我都唔系好担心啫 ，OK 啊。 我都好正面，应该个超级市场嗰四日嘅非经常营业额提升咗好多。 系啊，同埋总会补货噶嘛，所以我唔惊。 咁暂时大家都系学你嗰句啦，冷静平静心处理啊，咁啊睇住，咁啊可能大家真系要。打針打足啲啦， 係啊，最緊要保護自己啦，接種疫苗同埋真係啦，做多啲自己嗰啲防疫措施咧，做多好過做少，咁安全啲應該就冇問題噶啦。 係啊，就好似啲辯護律師咁，做好啲 defense 係啊，同一個道理。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好，唔該 Barbie。 晨光第一線，家給你打氣。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又是时候学一下啲财经智慧啦。乜嘢叫 GDP 呢？听就听得多啦。即係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亦做国内生产总值啦。亦都可以叫做本地生产总值嘅简称，用嚟计算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嘅特定时间之内，通常係一季或者一年啦，由经济活动所得嘅最终产品，即係包括生产货品同埋提供服务嘅市场价值。GDP 嘅计算方法有好多种，较为普遍嘅就係以个人消费开支、投资额度同埋政府开支嘅净出口总值嚟计算总和而得出嚟嘅。所以点解成日话 GDP 嘅数字係咁重要呢？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阿 O。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拨通咗方姐。早晨，方姐，早晨。 系早晨，早晨，小白啊，早晨。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点唱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开心 share 咧？ 嚟紧三月八号啦，咁想选首歌俾我个朋友个仔啊，逢机听啦。 哎呀，朋友 个 仔啊，妇女节就生日、 啊，出世啊， 出世 啊， 系啦。佢媽媽就辛苦啦，婦女節生仔， 係全世界嘅婦女節，係啦，嗰日生仔，所以而家要慶祝啊！ 係啊，要預早同佢慶祝噶。喂，咁你唔可以淨係點俾朋友個仔仔，朋友仔仔叫咩名先？ 容崇基啊，阿基仔啊， 阿基仔，咁阿基仔，喂、啊，基仔媽媽都要點埋、啊，媽媽辛苦、啊。 要啊，要啊，係、啊、我哋都要點啊，係啦、啊，係、啊、因為呢個疫情真係好多人都中啦，係啦、 啊，係 啊, 啊，身體健康好緊要啊， 係啦、啊，都要大家互相鼓勵。 嗯，要啊，要啊，咁啊， 媽媽最辛苦， 媽媽辛苦啊。嗱、啊，除咗朋友仔、朋友嘅仔仔之外，同埋阿朋友嘅仔仔媽媽， 係、 要點唱之外，仲有冇其他？ 系啊，仲有阿儿孙女啊，晓彤生日啦，五号啊。 晓彤，五号，哇、 啊， 过两日就系咯。 系啊，好快好快。 系啊，点啊？谂住同佢网上边庆祝生日，唱只歌俾佢听。 冇噶啦，我都系 WhatsApp 佢妈咪话俾个女听，诶、哎，阿姨妈点歌你听啊。 哦，咁你咪可以打个视像俾佢咯，视像都得嘅。你我唔系叫你走嚟走去系咪？ 哦，我哋嘅主力咧都系兄弟姊妹互相嘅咋，系咯，其他嗰啲下一辈嗰啲都冇噶啦，好少沟通，系、 哦、你行第一步咧，就会有第二步、啊。通常都系咁，你真系要信我， 嗯、 即系正如我同我嗰啲儿生仔嗰啲咧都系噶。其实你尽量同佢玩埋一堆咁样，跟住佢开心、哦，佢、就会发觉咧，佢会多咗同你 message 噶，好得意噶。你肯喐嘅话咧，系啊，其实佢哋望起上嚟咧，好似讲嘢好大声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好细胆，好怕丑噶，即系乜嘢年代嘅年轻人，其实佢哋暗哑定我都觉得，其实佢哋系怕丑噶、 嗯。 所以既然 咁调翻转，佢又觉得我哋烦啫， 你唔好咁谂，我唔系叫你日日咁去追云 call 追佢嘛。咁你一两个，喂、今日玩咗啲咩？今日食咗啲咩？嗱，例如你最简单咩咧？你话有冇啲好嘅食物介绍俾我咁样？跟住你话而家疫情、疫情有啲咩？边一区有啲外卖靓嘅咁样？等佢话俾你听，咁咪有话题咯、最好噶啦。 咁又系啊，我跟住得闲买啲我食噶嘛，嗬。 系啦，跟住又同佢讲得闲买啲我食，跟住佢得闲上去你嘅时候，佢就会同翻个，哎，等下阿爸，我上去搵阿姨妈嘅时候咧，买啲嘢俾佢食啦，咁样，咁咪关系咪好咯，系咪？ 嗯，系啊，冇 错， 你都 讲 得有道理嘅，我吓。 试下呢招啦， 暂时封闭自己先。 好啦，暂时封闭自己先。 Okay. 多谢你嘅点唱，好，拜拜。 OK， 好，拜拜。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的最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的可无尽真因，我以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刘昌， 早晨阿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吓，咁之前咧，北京2022年呢个冬奥会咧，喺港台电视31都大家都有睇过，咁啊呢个冬奥会亦都圆满落幕咗啦，中意咧或者挂住啲冰雪运动嘅朋友咧，唔使担心，今晚就有呢个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嘅开幕式啊，咁啊系啦，今晚就揭幕噶啦，咁啊港台电视31咧喺今晚7:55咧都会带大家睇呢、這个开幕式嘅，咁啊全程直播嘅，咁啊继续有呢个主持人啊徐家乐同埋邱雨勤咧去为大家咧去直播呢个节目啦，咁啊亦都会咧有手语即时传译嘅，咁啊预告定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晚开幕式之后咧，咁当然有好多精选嘅赛事啦，咁啊每一日咧港台电视31咧都会送上咧今届咧冬残奥会一啲精选赛事，个节目名叫做冬残奥直击啊，嗱之前 睇開冬奧會嘅朋友咧，可能會扭去32台噶嘛。 係 咁呢個冬殘奧會啊，記住睇翻31台咯喎。 哦，知道好啊，因為之前咧，即係我都係即係睇32台啦。咁啊，睇嗰啲賽事咧，略略就有啲認識，同埋開始有啲興趣，即係睇下啲滑冰啊，有啲花式啊。 即唔係淨係冰壺啦， 唔係冰壺啊，嗰啲溜冰嗰啲好靚，尤其是雙人嗰啲咧，係啊，咁啊，再配埋啲音樂，其實好好睇嘅。咁啊，睇咗一陣之後，意猶未盡，咁啊，而家又可以睇到呢一個嘅冬殘奧會啦，咁啊，亦都可以即係靠住啲旁述咧，亦都知道多啲，學到多啲。 咁啊，大家記住係繼續去認識下多啲嘅冰雪運動啦。 係啊，今晚7:55啊嘛，有呢個開幕式，咁啊，到底睇下呢開幕式又有啲咩新遊俾我哋睇下啦。好啊，咁啊，唔該曬劉暢，之後嗰啲賽事就再打俾你，同你傾下，睇下有啲咩睇啦。唔該你，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希望尽量推高安老院社接种新冠疫苗的比率。未来两星期会有外展医护人员到全港的安老院社为未接种的长者打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目前接种疫苗的重点的群组是长者和儿童，其中长者已经接种第一针的有50%，之前第二针之后满6个月才打第三针，他希望可以缩短相隔的时间，研究打第二针满3个月之后就可以打第三针。他又说，即使有疫情爆发的院舍，亦都有医护人员愿意到场接种疫苗。當局又已經是增加接種點，包括流動接種點已經由原本的2個增至4個，學校亦都會有外展隊幫學童打針。因疫情導致車務人手緊張，乘客人數大幅減少，今日起港鐵8條的鐵路線，包括東鐵線、荃灣線、觀塘線、港島線南、港島線、將軍澳線、東涌線和屯馬線，繁忙及非繁忙時段的列車服務有所調整，乘客可以利用 MTR Mobile 查到列車服務最新的資訊和列車到站的時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的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和就运送药物和食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达成谅解，预计下星期举行第三轮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受到猛烈攻击，有民众被围困2日，没有水没有电。俄罗斯总统普京赞扬俄罗斯的士兵是英雄，形容乌克兰军队是新纳粹分子，以平民作为人盾，不让他们离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提出和普京谈判，认为是唯一能够停止战争的方式。他认为北约等西方国家不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就应该提供战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寻求第二个任期。马克龙在致法国民众的公开信中说，过去5年法国经历众多危机，他寻求第二个总统任期，希望得到民众的信任，面对世纪挑战。他将会同法国民众一起作出具有法国和欧洲特色的回应。2017年的5月，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按法国宪法规定，总统通过普选产生，任期5年，选举采用多数2轮投票制。第一轮的投票中，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居前的2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的角逐。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6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1-2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27点，跌540点，总成交金额9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44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93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计数价，腾讯控股404.6跌14.2，阿里巴巴99.25跌5.2，美团167.7跌6.5。盈富基金22.12跌5.4，友邦保险80.15系跌6毫，京东集团264.6跌21.6，港交所358.8跌4.4，小鹏汽车120.2跌13元，比亚迪股份225.2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5,935点，跌639点。港金报18,15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0.21美元，卖出1,94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衣西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草湾路嗰段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的关系，由一阵上午的11点开始至到下午的4点钟，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一段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至于港铁方面，由于疫情导致车务人手紧张，由今日开始8条的铁路线在繁忙和非繁忙的时段列车服务将会有调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林奕康、陈明喜，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人话戴帽戴得多就会甩头发，究竟系唔系呢？ 其实就唔会嘅。第一，毛囊咧就喺个皮肤下边；第二嚟讲咧，啲油分系向外出嘅。就算你戴住帽嘅时候咧，佢唔会话因为你戴咗帽而焗到佢咧系出油，所以戴帽系唔会影响到会甩头发嘅。 唔使道听途说嘅，要知多啲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4:00-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先生点睇啊？ 每年嚟到呢个时候，阿奥都会问我一个相同嘅问题，就系、是、有乜嘢心水啊？所谓心水，当然唔系喺投资上面，而系喺奖项上边。因为奥斯卡颁奖礼又嚟啦，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三月尾先揭晓，但系提名名单已经公布，所以呢啲时候关心奥斯卡嘅朋友都会问：边套戏有机会得奖？边位演员会做影帝影后？唔系净系我会讲，好多人都会争相评论呢啲电影。咁应该听边个讲呢？唔使问啦，喺网上最多人睇过嘅评论一定系最好啦。道理好简单，最多人睇过、啊，就好似你搵餐厅食饭，越多人排队嗰间，自然系越好食咯。你有冇谂过，多人食唔等于好好食呢？更加唔等于啱你食。唔好盲目相信表面嘅嘢。你都听过，有时候排队嘅人系铺头自己搵翻嚟，希望制造一个多人想食嘅假象噶啦。而家通常出现嘅评论有两类型，第一款就系最早出现嗰啲，出迟半秒都惊蚀底。呢、这个绝对明白嘅。影片分享平台嘅世界，啲片出迟一分钟已经 out 咗，所以无求有咁快得咁快。另外一种就系、是、完全唔急，等多啲人讲完之后，再东插一啲，西插一啲，加加减减，就当系自己嘅睇法咯。但系无论边一种，呢啲系咪真系叫做评论呢？对电视电影嘅评论通常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好多时根本唔知道呢套戏到底系乜嘢类型，我哋就会落一啲评论，而呢啲评论通常都系用我哋睇开嘅一啲既定模式嘅批评方法，就系、是、娱乐性咯，够唔够紧张，够唔够刺激，够唔够搞笑，又或者睇到个演员可以流出两滴眼泪就叫做好戏。评论一套戏如是，评论身边的环境其实未又是一样。我们只是会用一些既有的模式去批评发生的事，不会看清楚，又或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更加不要说究竟你有几了解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呢？总之其他人怎么看就怎么看。两者最大的分别可能是我哋睇多啲戏会识得评论一套戏，但系睇多啲呢个世界唔一定会知道呢个系一个乜嘢嘅世界。讲咗咁耐，究竟今届有啲乜嘢心水先？放心放心，三月尾先系颁奖礼前，一定话你知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最眼看世界，愿咁派，恕我受怀。我最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他埋头苦干，只要为两餐，乜嘢都讲快。望见他不愁遇柴，路都伤晒。秋夜浪子大，饮翻杯不必记挂，听朝搏命挨，苦苦下猜会咁去猜。再眼看世界，乱咁派，恕我受怀。我最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今人人都拜，一见就去抢多见。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问阿钟哥有冇试过咧，喺屋企自己种啲食物出嚟咧，即系种啲番茄仔啊、罗勒啊、薄荷叶啊嗰啲咧。 即系嗰啲咩外国嗰啲烹饪节目啊，得我出后花园度摘， 系啦，喺露台嗰度 掹出嚟即刻整啦。咁啊冇，我最叻就系种咩咧？红豆啦、绿豆同埋蚕豆咯，因为以前小学嘅时候一定要种噶嘛。 但系你之后系冇得食翻噶嘛？ 冇噶，通常 你见到种嗰啲叶出嚟嘅啫。 系啊，跟住点样咧？跟住以前会用咩咧？用啲棉花噶嘛。 哇，臭到爆！ 跟住一臭嘅时候，抌咗佢啦。所以未食过嘅。 系，但系有啲有时候咧，我自己都觉得喺屋企种一下啲，但系当然你仲要用食用嗰啲花肥食用肥啦，叫做系啦，咁你先可以种完出嚟食啦，系啦。咁我又觉得。有时候譬如你二人家庭咁样呢，你好似好需要买棵葱。咁你买棵葱呢，咁你一来煮餸又会香啲啦，做料头。咁二来你要嚟即係审批面咁样装饰下呢，又会靓啲啦。 你讲葱啫。 葱啦、 啊。使乜自己种啫。你平時氹得嗰個賣菜啊，即係開心 咧，係咪？ 搭棵葱啊嘛。 但係有時候咧， 我問阿小白啊，小白， 我有噶，我有噶，係啊。但係你都而家即係物價騰貴啊，可能都會即係冇咁鬆手啊。同埋咧就算俾棵葱你都好啦，你買又好啦，你都未必用得曬，即 係 你只係需要少少咁樣。咁我就會諗啊，其實喺屋企種下呢啲嗰啲herbs 都幾好喎、啊。咁我而家屋企咧就有一棵薄荷葉。喺度嘅，系啦，咁啊几香，因为其实薄荷叶你用得仲少，因为通常都系装饰用，譬如你甜品，你整个 tiramisu 咁样，咁你摆个少少绿色嘅叶仔喺面影张相咧，咁啊靓好多。 但系嗰度好嘥嘅，你真系斋影张相，跟住你唔食啊嘛。 嗱，咁但系你亦都可以咧，嘢饮即系冲嘢饮嘅时候，即系调一啲特饮咧，你都可以摆啲薄荷叶落去，攞去阵味嘅。 即系呢边就整完个甜品，影完相之后咧，就掹翻上嚟，就摆落嗰杯饮品。 系啦，就撩下佢咁样，就攞佢啲味咁样啦。嗱，咁我今日咧就见到网民话咧，其实而家即系见到大家喺度盲抢盐啦，即系喺超级市场度乜都抢啦咁样。咁啊，连咧货架上面啲菜同埋肉咧都即系抢购一空。咁可以试下咧，佢提供咗个办法咧，就喺屋企嗰度咧种啲葱啊。佢话原来好简单嘅啫，用水种就得噶啦。咁啊，就可以都顶到一个月到嘅。佢话 你就话讲肉咧，我好耐冇食过肉啊。吓系啊，因为抢唔到 啊。咁唔紧要啦，食下斋咧。有时我觉得都可以清清肠胃嘅。咁呢个水种葱系点样做咧？佢话搵一只透明嘅杯，咁咧就将葱嘅下端五至到七 cm 嘅部分咧就剪咗落嚟。咁最好就连埋啲酥酥啊，嗰啲酥根啊咁样啦。咁之后咧就清洗干净佢，咁就准备啲干净嘅清水，就喺杯嗰度咧倒入适量嘅水，大概咧就系杯嘅一半咁。咁之后就将葱咧就放喺呢个水嗰度，咁记住定期换水咧，佢就会慢慢咁样生长噶啦。 哦，自己生翻出嚟啊？ 系啊，佢话放喺一啲通风啊，有少少光嘅地方，咁就 OK 啦。咁我又觉得都可以试下、啊。有时候即系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咁啊剩低少少葱，你又未必用得晒嘅，咁你咪试下种佢咯。佢话有啲咧，你甚至原棵咁样种，用水养咧，每日换水咧都可以种得到嘅。 不过呢个记住。真系要每日换水啊！如果你唔记得咗咧，其实因为就嚟夏天啦、可能又呕蚊啊嘅。 系，同埋最紧要咧系清洗咗啲泥，因为好多时候你譬如攞一棵葱翻嚟咧，佢都有啲泥积咗喺度啊嘛。系啦，咁你唔好咁样噏住佢，咁啊清洗咗之后种咧，咁啊试下睇可唔可以自给自足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呢个疫情咧，大家都闷闷地啦。咁啊，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咧，疫情底下嘅新潮流用品。 你讲你琴日嗰支啊？ 嗰个系其中一个啫，有更加多其他唔同嘅嘢嘅。嗱，讲一啲咧，之前大家都成日会见到嗰啲咧，有好多新出嘅喷雾啦，有唔同嘅香味啊，唔同嘅功能啦。之前亦都有香氛扣啦，咪兴过一排嘅，好多人都 黐喺个口罩 嘅，系啦，口罩扣咁样可以摆喺度，有个磁石嘅咧，嗰、那个款啦。 又好似好少见人，好少见人用嘅而家 又。所以话潮流嘅嘢都系一排，兴完一排之后咧，大家好似都放低咗呢样嘢啦。咁取而代之咧，如果系讲话想令到个口罩可以芳香啲嘅话咧，而家有一样新嘅嘢喎。嗱，我估我同 Kitty 应该同一个年代咧，细个有玩嗰样嘢叫做小香珠，有冇玩过？ 有啊， 即系咧嗰啲细细粒，有唔同颜色、有唔同气味嘅一啲珠仔，好细粒嘅啫。我谂大概系一个 mm， 即系一毫米咁细粒咁样粒啊，圆碌碌嘅。咁然后咧就嗰阵时细个买咧，好似系一啱啱，或者系有时啲擦纸胶里边咧会送嘅。 哦，咁我一定系咁样，我一定系细过你哋啦。我都未玩过，唔系我嗰个年代啊， 肯定系啦。中国你咁young，唔紧要，因为而家呢一样嘢咧又再 hit 过咯。 系咩？ 都话几十年又再翻翻个潮流，十年又再翻翻转头噶嘛。咁而家又再 hit 啦。原来而家咧新兴一种咧叫做口罩专用嘅小香珠。嗱，我哋细个嗰啲小香珠咧就斋攞嚟睇啊，攞嚟摆嘅啫，即系类似有少少似香薰就咁摆喺度，但系佢系一粒粒珠仔状咁啦，咁就会发出一啲香味啦。而家新出呢一隻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嗱，佢個體積咧依然係咁細小，依然咧係唔同嘅顏色，依然都係圓碌碌一粒粒。咁但係咧，佢個用法係點咧？就係首先你將嗰個香珠咧就貼近你個口罩嘅表面啦，即係出邊嗰層啦。就唔建議係口罩內邊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就真係驚住會整污糟啦。咁最好咧就係使用嘅時候將個口罩平放，跟住咧你只要將嗰粒小香珠擺喺口罩面一撳，跟住佢就會噼啪。爆开 咗， 系啦，爆开，然后咧佢就会将里面嘅少少嗰啲香薰嘅液体咧，就黏上咗你个口罩表面。嗱，好得意嘅，佢虽然系唔同颜色啦，但系整咗落你个口罩度咧，都系冇颜色嘅，即系嗰个应该系嗰个壳个表皮嚟嘅啫，嗰、那个颜色就攞嚟区分唔同嘅香味啦，咁就可以令到你个口罩嘅香味咧维持到四至到八个钟头啦。 有冇咁耐啊？系咯，八个钟头。 平时喷香水都冇咁持久喎、啊。 可能咧，我怀疑咧，佢咁细粒咧，或者佢系香薰啊。一来我觉得香薰啲味道系真系浓烈啲嘅。同埋真係好似可以黐咗喺一啲質地上面咧，係殘留得耐啲嘅。嗱，如果我係用一個我唔中意香薰嘅角度咧，我相信我唔止八個鐘，我可能十二個鐘都凝住係聞到嗰隻味嘅。 咪調翻轉頭喎，我就未必會試啦。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你口罩咧太貼近自己呼吸嘅地方啊嘛。咁嗱，老老實實啦，咁你而家成日都話喂戴得口罩多，疫情期間好容易有口氣啊嘛。 哦，係啊。 咁你又講嘢咁樣，或者你呼吸出嚟都係焗塊裏邊啊。 嗯， 再撈埋嗰啲香薰，我諗唔使。十分钟啊，即系捞埋之后嗰种味咧，你会顶唔顺。可能最初嘅时候接落去咧，你会有一阵香薰嘅味咯、之后就唔知道变咗咩味道。 我反而觉得可能系有啲嗅觉疲劳啊，因为太近啦、 太近 系啦。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香味，即系屋企都有蜡烛啊、香薰啊嗰啲。咁但系你会出出入入啦，亦都会通风啦。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行过有阵香味几好、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摆喺口罩，譬如之前咪有嗰啲香薰扣咧、我自己都冇用啊，因为我就会觉得哇。太近個鼻哥咧， 頂唔順， 好似懟係咧，懟住我聞咁樣。咁雖然咧，我知道其實人嗰鼻哥咧對個氣味，即係只要你吸咗佢一陣咧，其實你好快就會叫做麻醉咗一陣嘅，即係你唔會長期都聞到嗰陣味嘅。但係你都會覺得攰咯，我覺得。 幾時會咁近聞一啲味咧？就當你暈咗嘅時候咧，就攞啲藥油咧俾你聞一聞。 阿婆嘅藥， 咁你咪醒咯。 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係好似你哋頭先所講啦，如果要近距離接觸一種氣味咧，即係唔係藥油咧，就可能係一啲噴咗過量嘅香水啦。再唔係就可能係一啲咧，你要拎埋個鼻度狠狠咁索索，睇下有冇味，然之後中招啦嗰一種咁嘅經驗啦。咁但係咧嗱，因為佢嗰個係好少劑量嘅啫，所以我相信佢可能只係真係好淡啦。雖然佢係維持咗一段時間，咁啊真係要試一試先知啦。我自己都有試過香薰扣啦，我滴咗所謂跟佢個説明嘅一滴香薰，我都滴 頂唔順要除翻、嗯，即係我都覺得好勁 嗰陣味， 太濃啦，同埋真係學你哋話真係好近啊，咁呢個可能就未必啱啦。好啦，第二樣咧都係用喺自己直接身體部位嘅咧，就係、是、嗰、那個除口氣嘅噴霧啊。而家嗱以前其實都有嘅，即係都好似類似一支細細支，然之後擠擠咁樣可以俾你擠落個口度啦。咁我依家見到咧，佢出咗好多咧係類似真係好似 hair spray 咁樣嘅造型，即係鐵罐仔嘅噴霧裝。咁、而且出咗好多唔同咧。我初初睇到嘅時候咧，我以為係噴廁所嘅，因為咧佢喺超級市場裏邊咧都係擺喺嗰啲 嗰個位嗰度， 嗰、那個位嗰度冇錯，都係嗰類啦。咁我就一望埋，哦咁細支咪好快用完咯。 你係咪真係買錯咗？佢真係我嚟噴廁所㗎。 唔怪之啲人話你把口啊 咁臭啊， 屎坑咁臭啦、啊、咁樣，所以都係擺埋一類。 跟住我再望真啲，因為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個價錢會貴過平時？即、你攞嚟噴廁所嗰啲，而且個體積又咁細支嘅咧，我唔係坐地起㗎係嘛？係、真啲，原來唔係喎，係真係咧除口氣嘅噴霧嚟嘅。只不過佢包裝咧變咗，同埋佢而家咧因為出咗好多種唔同嘅花味啊，唔、知係咪因為春天咧，所以佢全部嗰個系列都係花，咁、而佢嘅包裝亦都全部印曬花。所以咧都唔可以怪得我點解以為佢係攞嚟噴廁所嘅，因為噴廁所啲都係咁樣包裝噶嘛。咁呢、這個我自己都冇試過，唔知道到底 work 唔 work 啦嚇。咁、第三樣嘢咧，就想講我琴日拎翻嚟嗰支噴霧槍啦、 哦， 即係嗰、那個又有呢個紫外線燈啦，亦都有呢一個噴霧嘅強弱啦。其實我發覺其實而家好多地方嘅人都有用呢一類咁樣嘅嘢。 嗱，首先我唔信嗰啲燈咧。是咩紫外線燈有即係實質作用嘅？因為咧通常佢寫梗係咁寫啦。 唔係，我哋攞嚟照下銀紙咪得咯，睇下 work 唔 work。 佢咁細，即係嗰個光源咧，完全唔係好夠光啊嘛。 係啊， 佢 唔光 咁弱咧，係咪真係得㗎？但當然佢噴嘢就梗係噴到啦， 噴到嘅、所以我都係攞嚟當係一個普通噴霧咁樣嘅方式咯。咁但係咧，我頭先咧，即係我都有諗過點解我覺得呢一支嘢係比我平時嗰個支支好咧？因為我未買呢一支噴霧槍之前咧，其實我屋企係有嗰啲好似人哋淋花嗰啲水壺咁樣啊，嗰啲噴壺啊。咁、但係咧，我就發覺我自己好難可以噴勻全身。咁、我而家嗰支噴霧槍係點用咧？我擺喺屋企，就係擺喺唔同嘅位置。我譬如我門口咧擺咗一支嘅。咁我就會一入門口嗰一下咧，除咗對鞋喺出面啦，咁首先噴咗對鞋先啦，跟住之後咧，我就會將佢擺喺我鞋櫃，咁我鞋櫃係差唔多去到膝頭哥咁高嘅啫嘛，咁、然後撳著個掣，我就轉一個圈，咁啊撳翻熄佢，跟住就再晾喺一個即係高少少嘅櫃，然後又撳著佢，我又再轉一個圈，咁我就變咗咧可以自己喺一個自動化，即係當佢好似人哋啲商場嗰啲噴霧機咁樣用啊、只不過我將佢晾喺唔同嘅位咧，咁我咪可以噴勻曬我自己全個人咯。 即係唔需要經其他人幫手，自己搞得掂， 就可以自己搞得掂，因為自己轉個圈就得啦嘛，將佢晾住喺一個位咁、就唔使自己下下咧，即係隻手都唔知咬喺後邊點樣擠咁樣。同、埋我之前咧嘅經驗就係因為我由於都比較謹慎、小心啲嘅關係咧，我都噴得幾重手。咁嗰啲咧噴 到件衫都滴得摔水咁樣。 真係啊，真係係噴到條褲。坐嘅時候覺得啲嘢濕曬嘅，咁因為睇唔到後面啊嘛，所以真係覺得啊，有時有啲抗疫嘅小新發明咧、即係都當自己可以增添一少少嘅樂趣啦，叫做喺呢個疫情期間大家都一齊度過嘅時候，揾啲新花粉搞下咯， 俾自己輕鬆一下啦。 咁你有冇齊曬啊個三寶？ 另外嗰两个未买，送俾你哋啊！ 有嗰两个乜嘢啊？ 咩啊？个香珠同埋咩啊？ 香珠啊，系喎。 咁啊，睇下大家有冇用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